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啷闹钟响啦，星期三啦，十点啦，听风骚啦，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系小曳曳。 早晨，我系小强。但系点解你个闹钟咁老土啊？啷啷啷！ 嗱，我同你讲，最老土嘅嘢系最 work 嘅。你觉唔觉得先？我仲系挂住嗰啲咧铁闹钟啊！ 即系你有个锤仔， 枪 鱼， 我 只鸡买锤仔， 有只鸡喺度叮啊叮啊叮啊！ 咦，我冇喎，冇呢个，我冇见过， 好传统啊！ 我同你嘅思维一样啦，就系嗰啲铁闹钟好圆，绿色好大个嘅， 上面有个铁锤， 系啊， 跟住侧边有两个钟，系啊。 但系嗰个咧就唔够你而家新式嘅闹钟，知唔知点解？佢只响一次，就唔会好似你而家你嗰啲手机咧，嗰啲程式咧，咩答五答一又响，答二又响。我哋讲过啦，呢样嘢好重要噶嘛，对于身边嘅人讲。但 系 嗰啲铁闹钟咧。你真係冇理由唔醒㗎。 好嘈㗎嗰個。 又唔係咁講喎，你其實你忍過佢條佢即係你知啦，佢要上鏈㗎嘛。 係啊， 係啊，總之就係佢會響曬之後，佢就冇佢停喺度㗎啦嘛。 仲有一樣嘢， 忍受完就得㗎。 佢有震盪添㗎，因為佢響得嚟咧，佢咯咯咯咯咯 喺嗰度啊嘛，喺你個台度 會 break dance 㗎。咁你又忍得佢嘅聲，你又忍得佢啲跳舞嘅聲。咁我話你，咁抵你瞓啦，係咪先？係值得你瞓。You work for it， 你係好辛苦咁。赚翻嚟 嘅，其实如果系咁样嘅话，你教闹钟嚟做乜嘢？系咪？ 咪话俾自己听，自己听啊，仲可以瞓多几分钟咯。 嗯、 我嗰日咧睇到一个都几得意嘅漫画啦。咁有个细路仔，即系漫画里嘅细路仔咧，话今朝早阿妈唔记得2000蚊，话系我即系话系我攞咗嘅，就打咗我啦咁样。跟住夜晚爸翻嚟又打咗我啦。点知我爬上床瞓，发现咦，原来嗰2000蚊喺我张床、啊。但是我决定不给他，因为我很辛苦赚回来打了两枪。所以如果你这样都忍到底你睡了，是不是好了，星期三。 起身啊。 现在都没起身什么人啊。 回夜班那些咯。 是啊。 有些叔叔很辛苦的。 但如果你说这样，通常来说这个时间的话你应该起了身的 啦。起了身 啦。一起开 party。 精神啊，精神。 想问两位拍档咧，嗱，成日都讲人类咧喺呢个地球咧，即系已经差唔多去到可能就嚟都意思都可能系讲紧好多年之后啦， 嗯、 但系会有呢个方向，就系、是、话地球去到某月某日可能即系不适合居住啦咁样，即系如果俾你第二度居住咧，你会系开心啊、中意啊定唔中意咧？ 我唔中意啊！ 你唔中意啊？ 地球几好啊，有山有水有空气。 而家当然讲系个唔好嘅时候啦。 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啊。 讲得唔好嘅时候啦，系咪先？即系间屋干干净净噶，好你而家讲间屋唔够干净，或者空气啊、水源唔够啊、食物唔够啊嘛。 佢惯咗呢啲咁嘅环境啊嘛，你明啊？ 温室长 大。约咗佢有条鱼嘅话，可能佢中意系喺嗰啲咧，即系一撇撇嘅。 石罅嗰度。 系啦。 瞓足一日 喺嗰度咁样。 净系食嗰啲虫，食完就喺嗰度唔喐。 我又觉得冇所谓、啊。 其实嗱，呢一样嘢咧就讲咗好耐嘅啦。不过问题到底人类适唔适合喺第二度居住，呢、這个又系另外一个问题咯。咁、 嗯、 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有时我哋睇戏都见过佢嗰四个英文字系咩啊 ？NASA 啦吓。佢而家请人四个志愿者做乜嘢咧？知唔知？ 去火星计划。 嗱，去咧就未去住，但系咧又差唔多啦。大家有冇？驾驶学校，你有冇去过嗰啲模拟驾车啊？即系咧，你扮你系揸紧车喺路上边、 啊， 但其实你唔系嘅。呢啲人系嘛？ 有啊， 其实望住个电视机， 其实类似系你玩嗰啲跑车嘅游戏机。 阿马小强系好玩，但你又唔可以抱住玩嘅心态，因为其实你而家嗱，如果你玩咧，你撞咪撞咯。但系你个态度问题咧，如果你真系嗰啲模拟驾驶，你又 zoom 你自己喺车喺马路噶嘛？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揸飞机都系啊。 系啊， 系啊，揸飞机都系模拟噶嘛。 咁咧，佢而家咧就要揾四个人住一年，住啊，系住意思即系全天候。 即系住喺嗰个游戏机里面一年，系咪？ 其实唔系游戏机嚟，佢将一个环境咧布置到气候啦、环境啦、生存条件啦，同火星系一样嘅。佢都唔会理你，俾晒所有嗰啲 supply。 有啲电影拍咗噶。 系啊， 系啊， 就要你喺度咧，自己搞掂佢啦，火星计划啦吓。咁、 嗯、 我谂下，哦，其实 喺度自给自足啊嘛， 系啊， 自己搞掂佢啊嘛， 都几特别、啊。 同埋就系做实验咯，睇下究竟 work 唔 work 咯。 系啊，同埋睇你人体， 即系人类可唔可以适应咁嘅、 啊、 情况咯、啊？有啊， 几正啊， 麦迪文啊嘛， 系啊。 有幾好玩喎、啊！我又想， 我都覺得幾好玩喎、啊。 嗯， 同埋我諗、啊，如果我真係頂唔順，你唔會唔理我嘅啫。 唔知有咩做咧？ 係咪？ 唔係你咪扮嘢咯，你咪扮嘢咯，發燒，唔好舒服，唔好得。 喂，我唔信你，由佢，我又唔信啦，係咪先？但係你第時去到火星，就真係冇人理你嘅咯。所以呢一樣嘢，可能佢哋真係會。由佢咯，睇下佢點咯，咁樣係咪？ 但係我又覺得你有一啲咁斬新嘅嘢，又或者係咁先驅性嘅嘢嘅話，總有一啲咁嘅人係做志願嘅。 同埋呢個 係你係要 同埋一個有錢嘅工作嚟， 係啊，有 亦都一個有錢嘅工作，批嘅又批嘅， 係 咁咯。同埋幾好啊！ 咁你份工又幾好喎？ 話俾人聽，喂，我曾經住過喺火星嘅計劃， 即係你份 CV。 我會覺得就係你講緊呢一樣嘢，我應該唔係用一個叫做話翻工嘅態度。呢一個係一個 任 務。 任务 一个 人类嘅任务 系 啊， 你系做紧一个实验，就系睇下喺第二个星球我可唔可以 work 到。即系、 嗯、 我谂你要有咁样嘅一啲比较牺牲啲嘅精神嘅，你先至做到。 同埋你预咗， 如果你话系一份工嘅话咧，我觉得如果系你去用一份工嘅话啦吓，即系个感觉你就会觉得就、嗯、有啲咩我咪 quit 咯，我唔做咯，唔、同唔、可以咁样。 同、 所以其实你唔可以当系 apply 一份工咁样。 肯定唔系一个舒服嘅环境咯，系咪先？即系要叫得你试嘅，梗系无论气候啊、生存条件啊等等等等， 可能空气又稀薄啲啊， 系 嘛，又唔够嘢食啊，跟住你又种啲嘢出嚟俾自己啊， 种唔种到又唔知啊，咁样，因为好多有 unknown 啊，唔知道，要你试啊，其实差唔多叫做 guinea pig 啊，嗰啲叫做咩实验室嗰啲，你试下先， 白老鼠， 白老鼠， 系啊，白老鼠嚟， 你觉得好啊嘛？但我觉得你嘅生存条件啊，不过唔系，佢储咗好多粮。佢個肚 我 OK 噶， 要夠食年半到啦。佢嗰啲 都係嘅，但係嗰啲就係好似係即係，譬如可能空難出現嘅問題啫，係咪？但你又唔應該 雪山上邊嗰啲， 明唔明啊？即係佢呢一種咁極端嘅，即係佢就係個肚有個問題，又在於嘅就係佢會瘦得好快嘛。你去到你冇嘢食嘅時候，佢瘦咗嘅話，咁佢又變得冇用噶啦嘛。呢個嘢你要諗咯。 你搞到我好亂啊！ 一啲都唔亂啊，係你自己嘅思維唔清晰咋。 咁咧嗱，咁佢哋咧要做啲咩咧？包括咧资源限制、设备故障，即系可能会突然间有嘢坏， 系啊， 通讯延迟吓、啊、等等嘅压力会。 唔系，但 over 冇人睬你，摸住摸住冇人睬你。 系啦，咁要喺做啲咩咧？模拟太空行走啊，即系试下点样喺个火星上面行走啦。 佢边度行走到啊？ 唔系啊，冇地心吸力啊嘛， 唔系咯，可以跳下跳下。 咁你都向前扑噶嘛？ 唔会噶啦， 又或者嗰件衫或者嗰件衫要做大啲个肚咁样，好奇怪咯。 系啦，咁佢又要操作机械人去做一啲嘅工作啦，维护嘅栖息地啦，同埋生长，你讲得啱啦，种一啲农作物，睇下种唔种到啦。 系啊，都系有一套电影有讲过噶啦，好似系麦迪文嚟嘅咧。 佢呢个apply 嘅人咧，最少有1000小时嘅飞行员经验， 咁我唔 同埋必须有呢、這个。工程或者数学、生物、物理、电脑科学等等的大学学位， 哇，好 劲啊！咁你仲即系你自己识好过我，仲要教你啊嘛！即系如果你喺呢方面有一啲知识， 系 咪先？咁所以就吓都几得意啊！但如果你住喺一个不同嘅地方咧，唔好讲到咁远啦。你哋有冇试过喺啲完全同平时屋企个环境同埋张床好唔同嘅咧？我试过瞓海滩，即系真系瞓一晚嗰啲咧，最初以为好浪漫啦，但系。咦，原來好嘈喎！我都要講過， 腰酸骨痛啊，你條腰好 唔舒服，同埋 有沙室咬嘅， 係啊， 沙室我就唔知 濕氣超重 嘅，辛苦啊， 嚇， 係啊， 係啊，唔得。 我最近一次去露營咪就係咯。都好好嘅，因為嗰次俾我經驗，就話俾我聽，我係唔中意嘅。係啊，因為首先嘅就係你要去之前嘅話，你要準備好多嘢，你要帶好多嘢，你要問人借好多嘢。跟住你去嘅時候嘅話咧，亦都要 pack 好多嘢。你又要諗究竟我去嗰度兩日一夜，我有啲咩嘢我要需要準備咧？好煩嘅。買完之後嘅話，你仲要 pack 入去嘅時候，你又要諗下，即係究竟用唔用得着咧？因為每一樣嘢都係你自己要孭去嘅。 啊，係啊。 去到嘅時候嘅話，你又要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去扎营，哇，又是一个学问啦。好啦，找到啦，俾你找到啦。跟住无端端你发觉就，原来佢落唔到营钉，咁又唔得啦。好啦，咁跟住你搞 得 个地太硬，咁所以佢哋落唔到营钉，咁你个营咧就会被一大风嘅时候你就会吹走。 我知啊， 所以好多嘢系好麻烦嘅。好啦，就你真系已经系成功去整咗你个营地或者你自己个位嘅话咧，你又要去将啲嘢摊晒出嚟啊，执翻晒佢啊，呢一度咧又要铺席啊，嗰度又谂住咧会起火啊，整啲嘢食啊，等等嘅话，好麻烦。好啦，玩完之后又要执， 系 啊，仲 要 洗 啊， 你仲要洗翻啊， 搞轮噶， 系啊，摊出嚟就容易啊，执翻好佢，卷翻好佢，摆翻埋佢，即 系其实你 好烦， 仲未提及一样嘢，就如果天气好，你就安全全啦，顺顺利利。如果落狂风大雨， 麻烦咯。 我试过啦，我仲要第一次去露营，第一次露营做童军啊嘛，跟啲 scout leader 去，哇，点知咧去到第一日好似好开心啦，好玩啦咁样。第二开始落雨，越落越大。嗱，落雨第一会有两样嘢，第一样你唔能够出外，你只能喺呢一个 营 幕里边，你出去揼雨咩？系咪先 ？Scout leader 都唔会俾你出去。第二样水浸 水 开始渗咗嚟，你个背囊最初咧仲可以摆埋一啲，即系摆埋少少或者搭起佢。 你个睡袋湿就麻烦， 跟住就开始浸啦，湿啦，所有嘢都湿晒，到最后就要。即系 call off 啦，要走啦，唔可以再留低喺嗰个 危险啊！ 系啊，因为嗰次真系好大雨。咁其实你讲得啱，露营真系一个学问嚟嘅。咁童子军咧有一个章就叫露营章，嗱佢哋嘅秘上有好多章嘅，每一个唔系就咁俾你嘅，要考嘅， 要考章， 经过一个 examination。咁点 exam 咧？我考个露营章咧，就系话我要自己 你考几多次先？ 我唔记得嗰次考唔考到嗱，我想咁讲，我要揾埋一两个童军 系。 即係因為夜晚去，因為你要瞓一晚噶嘛。好啦，咁我仲記得喺呢一個羅便神道附近咧嚇，上面冇得 山 嘅。 嗯， 其實我亂行嘅啫，我都唔係好知嘅。行越行越行，跟住我呢啲營友，喂，你知唔知行去邊㗎？我求其揾個有草地，咪即係當時我諗啊，有個草地，你咪落釘咪瞓一晚咯，係咪先？冇人話你一定要去嗰啲。 你考槍你咁樣咁求其嘅？ 我嗰时得十二岁，鬼识咩？系啊， 唔使话有一啲即系比较高级啲嘅童军睇住你，但系你究竟 O 唔 O K 啊？咁样 啊，系 啊，咁点样做指标？ 好啦，咁心我唔记得啦，心尾点咧？ 定之话其实你俾踢出去， 越行咧就越冇安全感，同埋都唔知行去边，同埋越夜啦，算啦，咁点啊？我落翻下边先，跟住行咗落去下边咧，即系罗面神道下边有啲嗰啲叫 公园啊， 安全岛， 安全岛 有啲草地嗰啲安全岛咧，大嗰啲安全岛咧， 马路嗰啲安全岛， 大啲嘅有草嘅， 我知， 喺呢度 啦，回旋处嗰啲咁啦， 系啊，就喺嗰度起咗个营，啲马路啲车就嗡 嗡声。 咁樣過咗一晚咯。 你都幾好笑喎！你咁都得，咁都俾你考到啊！嗰張 我唔記得考唔考到啦，但係唔容易嘅。即係嗰時你有冇考？你有冇做過？ 我都冇做過同關， 冇、okay、 得做，好羨慕。 不過對於即係小朋友嘅青年人嚟講咧，係、一個好難得嘅體驗咯。 係啊， 我覺得係需要嘅，我覺得係需要嘅。 係啊，露營係 即係你求生嘅本能咧。好多時候你睇啲災難電影，我成日都諗嘅就哇，一定要知啊！即係譬如可能我就係話， 哇，淨 係 點樣起火，你已經有學問啦。 如果萬一真係有啲咩嘢嘅時候嘅話咧，你能夠點樣保持鎮定啦？係咪啊？有你所限嘅資源裡面，我哋點樣可以盡量令到自己個生命能夠延長咧？我覺得呢啲嘢嘅咧，少少都應該要有。 你未試過唔知㗎，你好似頭先你講揼營釘，會原來揼營釘唔係咁簡單嘅， 要斜落 㗎，斜落㗎，同埋嗰個營釘好長嘅。 冇錯， 我哋以前嗰啲啊，我而家嗰啲唔知道， 而家都有，而家都要 營釘 一樣， 七字， 仲有咧 勾住。 Scott Leader 教我哋一樣嘢就係、是。扎好个营咧，要喺围住嗰个营掘一个细细地嘅槽。 嗯， 一防雨水， 鼠蚁； 二防蛇，系啦。 嗯， 雨水就系等佢流落去，咁就唔使整湿你个营啦。咁、所以好多嘢都几得意嘅。 系、喎，几得意啊！呢啲学问 系啊，得意噶， 好得意系咪？ 得意啊！好卡哇伊。 咁你整嗰个坑渠之后，有冇整翻条桥仔好啲啊？ 整一条 thank you 同埋 BBQ 啊嘛嘛， 无聊。 好啦，听下风骚发人啦，先听十点半新闻报，翻嚟继续唔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在今早十一点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演辞和有关资料会在预算案的网页同步发放，市民可以在网上浏览和收看直播。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将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指定的政府办公大楼、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屋邨商场等地方派发。陈茂波在立法会发表预算案后，下午三点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半将出席由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财政预算案论坛。另外，陈茂波会在星期四朝早八点出席预算案联合电台节目《财政司司长热线》。消息指政府即将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将会发行大约700亿零售债券，当中大部分是银债，其余属绿债和基建债券。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形容，政府繼續發行銀色債券是名益長者。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政府發行基建債券，估計是希望小試牛刀，為未來不同大型基建融資做準備，例如北部都會區和大嶼山填海工程。麥瑞才又認為，如果是基建債券，最好指明項目，並強調發債要避免將資金用於維持政府日常運作，否則難以透過投資獲取回報，償還本金和利息。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在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的行動中取得進展，一日內在阿夫傑耶夫卡方向解放了謝偉爾諾耶村，佔領了更有利的戰線和陣地，俄軍亦在幾個村莊摧毀烏軍的兵力和裝備集結地，以及擊退烏軍的九次反擊。俄羅斯國防部又說，烏軍在過去一日損失超過1100名士兵，而國防部長邵伊古當日在國防委員會會議上公布統計數據，指特別軍事行動展開以來，烏軍損失的人數達到44萬4000人。 邵伊古又说，今年年初以来，乌军平均每日损失800人和120种武器。俄军就从乌克兰手中解放大约327平方公里土地。乌军指挥部目前正试图利用预备部队稳定局势和防止前线崩溃，但俄军正是利用精确制导武器消灭乌军预备部队，让乌军无法将部队调到前线，并削弱乌军的反攻能力。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55点，跌34点，成交金额3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53点，升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蚊，跌2.6；理想汽车179.4，升3.9；比亚迪股份196.7，跌2.2；阿里巴巴75.45，跌5仙；美团81.55，跌1毫；中海油16.52，跌2.6；中芯国际16.72，升1毫。盈富基金16.91，跌5仙；网易179蚊，升10蚊；建设银行4.91，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50.4，瑞士法郎0.88，加元1.354，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兑美元0.653，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191点，跌47点。港金报1896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2.03美元，卖出203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噶，去翻尖沙咀方向啦，同埋过海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噶。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隐形游乐场》，作曲张敬轩，作词黄伟文，主唱张敬轩。 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 自发性神经反应，作曲 咕嗚嗚，作词林宝，主唱 Count 云浩影。彼岸花，作曲应志月、顾 Chan， 作词 Elton Ng， 主唱应志月。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歌，截止日期3月1日，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宴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1至5晚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啦。咁今日咧系星期三，亦都有呢个 FSC 啊，我哋实习生。而实习生由今日礼拜开始进入第二阶段，亦都系第二回合啦。佢哋要做啲乜嘢咧？ 我要做啲嘢咧，就系会有啲特别嘅。譬如可能我就系进入我哋第二回合嘅朋友，我哋就希望喺上次嗰个回合嘅10个里面嘅话，会挑选一啲，我哋会希望俾到一啲唔同嘅感觉，又或者系进一步嘅一啲训练啦。俾到佢嘅话咧，同我哋一齐做。做下节目俾佢感受一下，就唔系话就系玩玩下咁简单嘅。 最大嘅分别，首先就系话佢哋不再电话，而在现场喺现场 嚟嘅。 现场嗰个压力就多咗乜嘢咧？你会对住三个谋你咧，即系我哋三个啦，同埋咧个现场嘅气氛咧，即系等于系啦，你听牙医讲嘢同你去牙医诊所系两样嘢嚟。 系啊， 系咪 啊？ 坐 你咩开门嗰时唔惊噶嘛？ 你真系坐 我俾钱 嘅，系啦，坐低挨低你嘅时候，你就好惊啦。咁所以咧就睇下今日嗰个 FSD 啊吓，我哋而家保留秘密唔讲住吓，睇下边个出现喺我哋第一辑吓第二回合嘅。好，喂嗱，我想问下大家一个幻想嘅问题。一个好人同一个坏人，如果在埋一起，你觉得是两个都变坏人啦，定系变咗好人呢？你明唔明啊？即系一个坏人同一个好人走埋一起，俾佢哋，你估系个坏人会感染到个好人啦？你感好人会感染到个坏人？ 变坏会容易啲嘅，我觉得 系 啊， 关唔关数量事啊？嗱，譬如有10个好人，一个坏人。咁变翻好咧，就可能性高啲啦。 系啊， 系咪会唔会系咁啊？ 会啊， 即系少数服从多数，你觉得？ 因为多集中人嘅力量去感染佢即系明唔明啊？即系咁啊！嗱，好啦，英国动物园咧最近咧有一个类似嘅例子啦，因为咧有8只灰鹦鹉，灰鹦鹉咧就其实个身咧全身灰色啦， 超聪明嘅灰鹦鹉， 但系咧就佢系超聪明，佢咧有6至7岁嘅小朋友嘅智商， 系 学嘢佢嘅声音，你听佢听到就学到噶啦。无论嗰样系咩声，我以前养过一只，咁我嗰阵时仲住喺一啲村屋嗰度啦，屋。嗰、那個側邊咧係一個盡頭位啊，咁好多車愛嚟掉頭啊，即係嚟到呢度掉頭，咁學咗乜嘢咧？ 哔 哔哔哔吞喉， 哔係啊，嗰啲聲咯， 吞喉聲。咁同埋經常咧，我就聽到我老婆叫喂 Michael 咁，我就問咩事啊？我冇叫你喎，原來又係佢搞嘅。 有啊，呢個啊。 好啦，所以佢學聲音嘅能力非常之高。灰鸚鵡有8隻出現咗問題，我相信都係關嗰啲飼養員嘅事。 我估到讲粗口， 讲好粗嘅粗口， 系 好不能接受嘅粗口，系啦。咁于是咧，佢就点对付咧？因为嗱，你有游客嚟噶嘛，你忽然之间对住游客讲呢啲说话咧，佢哋好尴尬， 点尴尬啊？ 尴尬 系啊！你唯有嘅就系其实几好啊！你将佢咩啫嘛，变成一个就系成人区啊！ 大佬啊，动物园全家噶嘛， 系要十八岁以上先至可以入去呢个灰鹦鹉区， 唔系 系成为一件事啊！我觉得 你 冇所谓啊， 你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即系呢一个咧叫成人灰鹦鹉区，嗰边就合家欢， 嗰边就系合家欢区，系啦。咁就 train 几只灰鹦鹉喺嗰边嘅话咧，就一家大细可以入去嘅， 冇错。 但系呢一度嘅话咧， 你好嘛咁讲， 就入到去嘅话咧，你就要承受佢哋可能会讲咗好难听嘅粗口， 唔系针对你嘅，虽然嗰句说话好似针对你， 冇错， 但系唔系针对你嘅， 系啊， 系咪因为你听？讲出啊，你觉得好似闹紧你咁噶嘛？ 如果你俾我嘅话，我会咁样去做呢件事咯，因为我冇可能会教翻好佢噶嘛。 好难 又唔系，而家头先咪讲话对好人可唔可以感染坏人啦？佢另外原来佢哋仲养咗82只冇讲过粗口嘅鹦鹉， 82对8 啦，系啊， 系 啊，82定92我唔记得，即系总之个数量系 80几90嘅， 好多嘅， 以倍数计， 佢做咗一件少少风险嘅事，捞埋全部一齐，有个可能系会更多鹦鹉讲粗口， 讲错系啊， 有个可能系佢哋唔再讲粗口。 喂，好正，我觉得呢一个动物园。 其实我都系觉得系一个搏，一个 系啊， 一个冒险嘅， 梗系啦。 喂，如果你八只变咗100只喺度讲，你点算啊？ 系啊， 本来八只 又搵1000只嚟啦， 有冇咁大啊？动物园咁啊，发觉咧到最后咧。佢真係講少咗，就學咗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都幾好喎、啊、呢、這個又， 因為即係佢仲要再 upgrade 自己，即係除咗粗口我又得，係咪啊？我都 佢減少咗啦，冇講粗口， 唱歌我又得， 啲管理員講少咁講，唯一就係、是。二三月佢又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啊、 即系六七月佢又唱 We Wish， 唔系叫笑啊，咁样 又唱， 系啦，咁啊消息传开之后咧，就加多咗啲人嚟睇， 哇，呢、這个策略嚟喎， 啲人最无聊就系、是，哎，我真系好想听佢讲粗口， 系咪就 系 咯， 系啊， 竟然成为一个卖点，啊、真系激死， 真系好好，我觉得系咪即系等于我嗰个思维啫嘛，我思维嘅就系，既然有啲嘢你改变唔到嘅，你唯有嘅就系你去用一啲嘢去令到佢成为一种特色， 系冇错， 系啊，其实你呢一个，我觉得佢就系、是、啊，动物园好系好在嘅就系我唔会改佢噶啦，啱唔啱啊？但系个问题我试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咁样嘅一个，其实呢个社会实验嚟噶， 社会实验， 即 系 好似啲人嗰啲实验嚟嘅。咁你又睇下究竟佢会系点样嘅话，又写翻个报告啊？ 又或者咧、okay 啊，我听完你咁讲，我突然谂啊，加多一个警告牌 ，caution 吓 ，mind the language of the parrots 咁样，即系话你小心啊，佢、可能会讲啲即系咁。 系啊， 你 承受唔到嘅话，你唔好投诉啊。系啊，佢系咁噶，你明唔明啊？ 就可能会冇咁 offended 咯。 我想问，我仲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头先所讲嘅就系话讲粗口嘅嗰一班灰鹦鹉啦，人哋你摆咗落去嘅就系你80几只，我当80几只啦。唔讲粗口嘅灰鹦鹉嗰度，咁唔讲粗口嗰班嘅话，有冇学到讲粗口？ 佢又冇讲，佢净系话咧新呢一班学咗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啫。 我谂佢系讲噶啦，分散晒，都认唔到。 其实真系唔知，真系一个实验嚟。 唔系我嘅意思系话，即系其实大家有冇呢一个咁样嘅对比啊？系啊，你做一个实验嗰，你需要个对比噶嘛？就系学好嘅有几多，学坏嘅有几多，你先会知道。如果下一次再有咁嘅情况，你应该要点做啊嘛？ 系一个几得意嘅鸟类实验， 几好呢个喜欢。 所以咧，嗱呢个都系同我哋啲家长讲咧，喺小朋友面前唔好咩都讲。 系啊， 呢 个 系， 佢系呢面镜嚟嘅， 冇错。 基本上， 你 讲 咩做乜嘢， 佢就会学晒。 冇错。喂，早晨，早晨，十八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3%，听紧 Radio Two， 听我哋嚟带头风骚快活人。 Tumble out of bed and I stumble to the kitchen. Pour myself a cup of ambition and yawn and stretch and try to come to life. Jump in the shower and the blood starts pumping. Out on the streets the traffic starts jumping. Folks like me on the job from 9 to 5.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What? fortune shatter. You're just a step on the boss man's ladder, but you got dreams he'll never take away. You're on the same boat with a lot of your friends, waiting for the day your ship will come in and the tide's gonna turn and it's all gonna roll your way. Working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must use your mind and you never get the credit. It's enough to drive you crazy if you love it. 9 to 5, yeah, they got you where they want you. There's a better life and you think about it, don't you? It's a rich man's game, no matter what they call it. And you spend your life putting money in his wallet. 9 to 5, what a way to make a living. Barely getting by, it's all taking and no giving. They just use your mind and they never give you credit. It's enough to drive you crazy if you let it. 9 to 5, yeah, they got you where they want you. There's a better life and you dream about it, don't you? It's a rich man's game, no matter what they call it. And you stand.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70年。在70年代，电视娱乐是大众主要的消磨时间的工具。我们重温一下在7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人歌曲。今天首先出现的有他，他的名字叫做柳影红，有这首成名作。 梦里百花正盛开， 换到千般恨， 梦醒再没有存在，付过千般爱，换到千般恨，誓约已经变同爱。到此永难改，莫非世事常意外，让我哭千遍，滴了千点泪，誓约已经永不存在。 柳影红15岁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电视台的天才表演，得到冠军。后来1977年考入电视台第一期艺员训练班，出道没多久就演唱《天蚕变插曲》《换到千般恨》，成为他的代表作品。 盼能有日，我嘅爱心有人替代，就算爱心变尘埃，命中注定也无。在你手上，愿你暗中送他回来。 属于同一间唱片公司，当年都认识的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张明敏。现场演唱有中华民族色彩歌曲，有爱国歌手的称 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横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 路上。 不过名字叫《乡间的小路》来自佢喺呢个唱片公司推出嘅第一张唱片啊。其实佢系1977年至1979年参加咗全港工人歌唱比赛，同埋香港电台嘅全港业余歌手歌唱比赛，攞到2次冠军奖项。后来就签约成为唱片歌手啦。 蓝天配多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如果大家有听过我们的广播剧都知道，张明敏曾经签约成为广播剧的演员之一。讲到电台，除了广播剧，当然不能够不讲的就是 DJ 歌手。1977年19岁的邓海南加入香港电台担任 DJ， 主持过深宵节目《把歌谈心》，后来又演电视剧，还推出长片添。他的这首抱一首爱的歌 Launch 邓海南。 起那天美梦曾经飘过，心里泛起灿烂颜色多，初笑声再度扬起飘过，使我内心感慨多。抱一首爱的歌，请往事来伴我，将往日情意倾注入我心。 今日带来的另一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威里，原名冯伟林。当然大家想起他，可能想起这个阳光空气，但他写一首情歌，改编自 Barry Manilow 的叫 Lonely Together， 叫做不要说离去，是一首好听歌送给大家。 不要说离去，夜已浓，燃亮点点烛光照遍失望，请不要离去，夜已浓，留在这里，这里可以安睡，让这失落，让心里寂寞，交给星光，交给风里散。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不要说离去。 与你看过了千杯，仍未醉。千杯空虚，杯杯倾进心里。何曾相识，不必多过问。不必拘束于心里，最怕这晚转瞬里失去，最怕这晚过后很难追，请不要离去，夜已沉，燃亮点请不要离去，夜更沉，留在这里，这里可以安睡，莫再等待，立足已滴泪，将空中抑郁交给风里散去。与你喝过了千杯仍未醉，千杯 法替你放下，将空中抑郁都带去，哪怕这晚转瞬里失去，哪怕这晚过后恨难追。 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风骚实习生。 风骚实习生 FSD 开始咗第二回合噶啦，咁第一回合咧有啲优胜者表现良好啊，优良嗰啲咧就进入咗第二回合。今日首先介绍第一位朋友， 介绍自己。 Hello， 我是 Rachel， 湿碎小懒云。 冇错，我哋已经帮佢改咗个花名啦，就叫做 小懒云。 Hello， 欢迎佢嚟呢一度， 系啦。 自辈噶嘛，你又小强系咪？又小杨杨，又有小张张，同埋小睿睿， 就系小榄 啊！系啦，欢迎你啊！ 系啦， 咁 啊， 阿小榄主持好， 都系曾经我哋嘅第一回合出现过啦。如果大家记得啊，湿水榄云系当日佢嘅表现咧，你系再介绍下你自己吓嘅。过往啊、背景啊等等，好嘛？等大家再重温一下。 好，咁我就系、是、喺英国读完书翻嚟啦，而家就做咗两年嘢，咁就想做一个 DJ， 所以就嚟咗呢个比赛啦。 好紧， 我觉得你好紧张。 你真人真人见到我哋，因为而家我哋系同一时间，大家我就喺我哋直播室度啦。 我睇住等啲脸团之笔啊！ 放松啲先，放松啲先。 你而家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嘅心情系点样？即系知道我哋通知你啦，我一阵打电话俾你啦。 哦、超开心，劲、哦、开心， 系啊！ 嗰阵喺个 food court 度食紧嘢， 系 之后即刻唔食嘢，攞啲 notes 即刻写低我有同讲嘢。 哦，果然好重视。喂，阿小榄云，其实今日咧佢系早咗少少嚟嘅，睇埋我哋嘅直播。你系咪第一次上电台睇直播节目啊？即系咁近距离咁样。 第一次，第一次。 感觉点啊？你想做 DJ 啦？你见到知我哋个工作程序啊，那个流程你点啊？觉得？ 我觉得。好刺激啊，好好玩，即係嗰種 live 出街咧，要隨機應變啊、突發啊，又要接啲封煙，哇，好刺激，好好玩。 係啊，而家你睇下我哋點做劇，你更加覺得刺激啊！ 要推埋啲音效， 從來都唔知道其實我哋做劇嘅話，我哋係現場做噶， 係 我哋唔係錄噶。 我以為你哋預錄啊， 從來都唔係，從來都每一個都係現場音樂效果演出，冇得嚟過，出咗就出咗，係啊。 一陣間你就有機會試下。 冇错，今日小榄物会参加我哋嘅片段人间其中一个啊，好得意啊！其实一阵间出嚟， 折纸戏啊， 系啊，要出呢个辅导门， 系啊，睇下佢公布仔点。 好， 好，嗱，当然啦，我哋今日咧，其实都有少少嘢咧，想突发地考下你嘅，因为就系感觉上会觉得就即系年轻啲嘅小朋友会唔会话就系有一啲嘢，其实我哋系唔知嘅咧，即系你收埋可能真系有好多嘢喺个袋嗰度啊，而家就要你抽一样嘢出嚟啦。你如果真系要讲紧话可以系听得到嘅一个 talent 嘅话，你觉得你自己仲有啲咩嘢？比如唱歌，又或者 吟诗， 即场作一首诗咁样。 可能你得 但要听得到喎。你话诶，我做默剧咁样，默剧嗰啲冇办法啦，听唔到。 有嘅有嘅，我自己本身咧就中意 rap 嘅，自己系啦，我有自己创作一啲 rap 嘅。 真系噶？咁你创作咗之后，你喺边度发表啊？ 我有上堂嘅，咁我就自己整咗俾自己听啊，俾身边嘅人听。 哦， 即系啲功课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都可以咁讲嘅， 就未公开发表过嘅。 冇公开发表，未到呢个阶段。 功课合唔合格先？ 导师话合格嘅，话好嘅。 咁你啲灵感系咩？通常写咩话题噶？ 我自己生活嘅靈感咯，即係我嘅感受啊，我遇到嘅嘢啊，咁樣 好特別喎、啊，所以今日就喺呢度咧，為我哋第一次嚇嚇表演 好 rap talk。今日嘅題目係乜嘢？ 我有個 rap 嘅題目係關於翻工嘅，上班 好 年青人心聲。 使唔使啊？小强同你滴答滴答嗰啲啊？ 俾个 beat 我系嘛？ 冇自己冇，系啊，佢冇 beat 嘅，系 俾个 beat box 我。 冇自己冇， 你自己起，你自己。 好，咁我而家嚟噶咯， 好啦，好冇，我数三声你嚟啦吓，好，三二一。 人生匆匆，几多人白过一生徒劳无功，跌跌碰碰，我渴望找到份有意嘅工，既可以自我实现，又可以对个世界有贡献。虽然前路未见，但我仍然会继续奋战。就系咁多。 哦，好哦， 觉得点啊，音乐人？ 就咁，我覺得真係都已經係算唔錯，因為其實坦白講咧，今日咧佢上嚟之前嘅話，佢係唔知道我哋係咁突然之間考佢嘅，係啊，但係佢仍然自己會揾啲嘢出嚟嘅話去表演嘅話，我覺得呢一樣嘢已經係精神可嘉， 氣定神閒喎喺呢一 part。 嗱，至少一樣嘢就係佢好過你。 咁佢好啊，我唔算系好啊，基本上我知啊，所有人都会好啊我。 我哋 个 节目主持人嚟嘛，佢好过你嘛，佢就 起码有一样嘢赢，起码有一样嘢赢你。 咪住，你俾两句我，俾翻两句我。 你有冇写低噶？ 唔系佢。 你 好，我哋听下小强嘅版本。 你不知啦，你俾翻个不知我。 我俾个 beat 嚟。 不知。 人生匆匆，几多人白过一生，最后 唔使补啦，佢都唔啱 beat 啦，已经。你胡知仲衰，打乱晒佢个节奏，佢冇节奏噶，你唔使同佢胡知。 你明白系啦， 唔系好好噶，第一次，第一次好好啊。 你睇柯晨笑到变晒色块面。 柯晨，你一句公道说话，一句啫。 唔使啦， 嗰句说话就系我唔使讲嘅，系啦，唔需要讲嘅，好好、啊， 多谢， 系啊，咁啊，仲有其他嘅，有啲冇，有冇写过另外一啲嘅唔同嘅题目噶？ 都有嘅，關於感受咯，即係可能低潮嘅時候有啲抒發咁樣咯。 嗯，但我想問就係點解會中意 rap 呢一樣嘢咧？ 其實本身我喜歡創作，我喜歡寫 rap 的個過程，咁、我就喜歡將我的感受寫出來、之後用 rap 的方法去表達咁樣，即係加埋啲音樂嗰啲底啊咁。 冇錯冇錯，但頭先係乾爭爭咁， 係啊，頭先係清唱， 好乾咁。 本身 suppose 有個音樂嘅， 我諗咁樣會好啲，係咪啊？ 係 啊， 好 啊， okay、希望下次有機會嚇，由音樂 back 好啦，嗱翻嚟咧，我哋就要接受第二項嘅挑戰噶咯噃，一陣間咧。我哋就会有啊， 做剧啊！我哋要呢个剧系专登为你而写嘅。 小喇叭同我哋一齐演咗。 小喇叭， 准备 好啦嘛，系啦，一齐专登转头我哋翻嚟啦。 好， 片段人间决战大蚊公。 踢波，踢波，踢波，踢波！ 激气啊，健一！你做晒功课未啊？咪成日挂住踢波啦！ 我做晒啦，我写嗰篇生字啊，写完一次啊，觉得唔系几靓啊，我用啊擦字架擦晒之后啦，再写三次添啦！ 哇，咁你都几犀利喎，写得咁快嘅！ 咁样你可唔可以 陪我踢波啊？ 我是女仔嚟噶，我唔想踢啊，不如我哋拍波啊！ 喂喂喂，你哋喺度倾乜嘢啊？ 我哋只不过系九岁未够嘅小朋友，我哋倾紧啲无聊嘢啫嘛。 咁就啱啦，不如我哋一齐做啲有意义嘅事啊！ 好啊！ 好快秋天就到啦，我哋揾定啲野草同埋柴枝翻嚟生火取暖，好唔好啊？ 好啊！我哋呢一条村庄咧，喺冬天真系特别冻噶。你知唔知我要冚三张棉被先够暖噶？如果唔系嘅话咧，我会 你喷到我啊！咁不如我哋趁太阳未落山去攞啲草翻嚟啦。 好啊，不过我又去啊，我又去 啊， 我又去 啊！你太细个啦，你今日好有危险噶。 我唔惊啊，我系男仔嚟噶嘛。 哦，咁啊好咯，咁不如我哋一出发咯。 嗯哇哇哇，华夫，你睇下嗰边 啊！哇，哇哇， 做咩啊？ 哇，嗰边就系个天堂猫猫啊！佢发生咩事啊？ 系嗰个天堂本来俾夕阳染到红晒，点解而家黑掹掹嘅？啊，西西啊，你睇住健一，唔好俾佢周围走啊！我去睇下咩事先。 系，知道。 哈哈哈哈哈！好快我就会占领成条村庄啦，我要独霸成个镇区啊！ 哎呀，点解咁噶？成个天都系蚊，哎，仲要系针人嗰啲白纹衣蚊啊，好恐怖啊！我要快啲翻去叫佢哋翻咗屋，唔好出嚟先。 华夫，到底发生咩事啊？ 哎呀，原来咧西边嚟咗好多蚊啊，好多啊，成个天黑晒，真系太得人惊啦！你哋千祈唔好出去啊！ 点解会咁嘅？ 哎呀，我只手有大蚊烂啊，好痕啊！ 快啲闩咗啲门窗啦，一只蚊都唔可以俾佢飞入嚟噶。西西啊，你屋企有冇电蚊拍啊？快啲攞出嚟，等我对付佢哋。 华夫，对唔住啊，我屋企冇电蚊拍啊，咁点算啊？ 唔紧要，唔紧要，我谂下办法先。 华夫哥哥啊， 咩啊？ 你谂到未啊？我惊啊！ 系喎。 唔使惊，唔使惊，我谂到啦，西西啊，你咪好似有支旧嘅羽毛球拍嘅， 系啊，哎呀，不过烂咗，唔知得唔得啊？ 攞嚟俾我，攞嚟俾我，嗱，健一啊，去厨房攞上次咧宵夜食用剩嗰块铁网啊， 嗰块铁网 系啊， 烂咗， 唔紧要噶啦，烂唔晒噶， 好多肉黐住啊， 都唔紧要噶，都唔紧要噶，系喎， 我有计翼嘅， 系啊，等我将块铁网。黐喺个羽毛球拍，咁咪变为一支 DIY 电蚊拍咯。 哇，华夫哥哥，你好叻啊！好嘢，射你一啖先。 哎呀，等阵先啦，等阵先啦。 好嘅，个拍整好咗，不过冇电，又点叫做电蚊拍呢？ 我系一个有超乎常人智慧嘅年轻人嚟噶。嗱，西西，只要我接上电源。搏埋嗰个插苏，咁就可以杀死啲蚊咯。嗱，你睇下，你只手要只蚊，等我电咗先，搞掂。 Yes， 好嘢，劲啊！等我试下先。 一件一个 pat pat 嗰度有只蚊啊，快啲电佢， 电我， 电个 pat pat， 电，真系得喎！咁我哋咪可以杀死晒出面所有嘅蚊咯。 哎呀，阿西西咁又唔可以，你可唔可以聪明少少咧？嗰条电线咁短，得三米，出面啲蚊点掹到出去山啊？ 哎呀，激死人啦！咁简单嘅道理我都谂唔到。 华夫哥哥，我谂到啦。 点啊？ 因为头先你电完我个 pat pat， 醒咗， 我谂到劲咗好多。我谂住咧，换我一条十米嘅，甚至20米，甚至30米长嘅电线咪得咯。 好啊，咁我哋即刻叫全村庄啲村民攞晒屋企啲电线俾我，我要整一支无敌电蚊拍，杀死啲蚊。 呢班细路实在太天真啦，以为整支咁嘅烂鬼无敌电蚊拍出嚟就可以杀晒我哋。佢哋又唔谂下，佢哋平时唔搞好啲卫生，任由啲积水响度，等我哋啲蚊可以继续滋长，形成蚊患。人类唔搞好啲环境，只会自食其果咋。我大蚊公毁灭地球啊！ 华夫。 我跑完成条村庄，收集晒家家户户嘅电线翻嚟啦。我数下先，应该有成101米咁长啦。 头先我都睇唔到你啲电视冚住晒，好啊，我马上接驳，即刻对付啲恶蚊先。 我话呼呼声声姐姐，我又要帮手啊！哎呀， 咦呀，你冇事啊？ 佢梗系中咗蚊毒啦！哎呀，西西啊，你睇实佢，我出去对付啲蚊，等我杀晒啲蚊，我再送佢睇医生啊！ 你小心啊！ 大蚊公乖，我唔惊你，放马过嚟，嘿，我猜。 细路，你猜你问嘅只无敌点样做就可以对付我噶？ 猜成二，你睇下我厉害啦！我地你地， 地完未啊？到我啦！ 你有咩本领啊？地， 我冇特别本领，不过我一样去对付人类，毁灭地球啊！ 就凭你，我唔信。 好简单呀、啊，傻仔，我掹咗你个插梳就得啦。 我。即系你冇咗我， 你冇电，冇电你就对付唔到我噶啦！大蚊小蚊，我哋全面出击啊！我要将人类自己种下嘅祸根双倍奉还俾你哋，等你哋品尝翻自己恶果啊！ 岂有此理！你掹咗我嘅插梳，我唔识插翻啊！大蚊公，你唔好走啊！我唔会放过你嘅。 风骚实习生 FSP。 自己做成点啊？ 我觉得好好啊都， 好好啊！ 咁 佢 系点啊？参与一个广播剧吓，大家哇一句食一句，一句食一句，食一句， 超兴奋，爽正。 只有得讲一个字， 我掹咗你个插梳就冇用噶啦。 我插翻俾得 我啦。我有光电啊，太阳能电筒。 我哋平时就系咁啦，即系我哋系。雖然揸住劇本，但係裏邊好有啲 at lip， 就我哋嘅 at lip， 即係話加落去嘅， 明白、 啊？或者笑咧，真係會笑啊咁樣樣、啊。 但我覺得你學得好快。因為其實我哋頭先之前嘅話，因為想你自己 feel 下，咁然後跟住我哋就即係 rehearse 咗一次啦。然後跟住你知道我哋可以就即係加啲嘢落去嘅，同埋要加啲語氣落去嘅。佢一嚟正式嘅時候，佢就做到曬、非常好， 到位，非常到位， 透 視透視。 不過咁我諗每一個故事咧有唔同嘅要求啦，玩嘅小朋友嘅大人嘅喊嘅笑嘅，每一個都係一種挑戰嚟㗎。古代嘅時裝嘅啦，馬小強做一個金牌編劇都知啦，古代有唔同一种语气啊，讲嘢嘅方法啊，到时又系另一种嚟。 佢写嘅咋，有时佢好啲剧好烂，但我哋都要做。 演烂剧都系一个技术嚟，点样令到咁冇咁烂呢？咁咯。 喂，阿小林啊，你有冇听过我哋嗰啲片段人间嘅？ 有啊有啊。 有冇边一个你记得啊？你讲。 你想想試啲乜嘢類型嘅 ？shopping 嗰個都幾好啊！最近 係、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 係 咪、 啊？ 啲都市輕喜劇， 得 嚇嚇，會唔會想試下？譬如可能係喊啊， 苦情 戲 都得啊， 都得啊， 怨婦咁樣都 OK。 哇！ 古情戏又 未，古情戏系啊，怨妇，你 阿陈，你留意一下呢一点， 怨妇系激情戏嚟，唔系苦情，系激情。 系 我哋怨妇阿卡文，佢已经系佢霸住咗。 冇错，系啊，所以呢样嘢好难搞啊，因为另外啲女主角会嬲啊。 嗰啲阿姐嚟噶啦。 好啦 ，MSD， 今日咧第二回合咧就系都有踢歌呢个回合嘅。咁你如果准备好咧，我就可以俾个歌曲你，好唔好？ 好，准备好， 系 准备。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实现到自己嘅梦想。送俾大家 Jam， Someday I Will Fly。 风吹几多春秋，堆积几多沙丘，吹拂几多当初，最热炽双手。心中几多争斗，抑郁几多伤口，终于一天都需要有个出口。一刻勇于心头，狠心抽身出走，谁人能明白？ 好啦，希望小榄滑能够咧，即系个梦想咧吓，继续向远处飞翔吓，咁啊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工作。 想唔想做啊？ 嗯， 想，好想， 系嘛？ 好想做 DJ 啊！ 系，做完之后咧，做完之后咧，今日我哋真系嚟到呢一度啦吓，叫做系已经进入第二 round 啦吓，你自己个感觉点样？边样嘢最难啊？你觉得？ 我觉得。冇啊，全部都好好玩啊，好开心。 咁好咯， 你自己有信心。 咁好咯，系 enjoy 嗰样嘢，你喜欢嗰样嘢，你就会做得好，俾心机，好唔好？ 好， 好唔好？ 再次多谢晒你， 多谢，多谢， 再见，再见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预算案宣布实施超过十三年，俗称辣椒的楼市需求管理措施全面设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日起所有住宅物业交易无需再缴付额外印花税。買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和市場情況下，有關措施已經無需要。陳茂波說，政府去年10月25日宣布調整住宅物業需求管理措施，當中先免後徵安排深受歡迎，已經有超過500多宗申請獲批，證明香港對外來人才的吸引力。他又說，金管局去年7月修訂了物業按揭貸款的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施，考慮到外圍和本地經濟情況，認為在繼續維持銀行體系穩定的前提下，現時有空間進一步修訂相關措施，並適當調整其他與物業貸款相關的監管政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公布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預測香港經濟今年全年實質增長介乎 2.5% 至 3.5%， 預測今年基本通脹率和整體通脹率將分別是 1.7% 和 2.4%。 他說，中期而言，香港經濟將可持續穩健發展，雖然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會繼續影響國際資金流動和貿易格局，大多數經濟體在疫情期間大力推行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亦令环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增加，但预期美国和欧元区利率在未来几年逐步回落，环球需求应可随之逐步恢复，而国家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香港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一艘福建渔船早前在金门海域被台湾海巡署驱离期间，渔船上四名船员全部落海，其中两人死亡。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说，事件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事件发生到而家，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协议，反而讲大话、隐瞒事实真相，毫无人性。国台办严正要求台方尽快公布事实真相，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另外，美国日前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一项价值$7,500万的对台军售计划。朱凤莲说，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对台军售，促进美方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规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气温降至14度或以下。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00点，跌90点，成交金额5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3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0.6跌4元，理想汽车180.5升5元，美团79.95跌个7，比亚迪股份194.7跌3.2，阺里巴巴75.25跌2.5，盈富基金16.86跌1毫，中海油16.52跌2.6，中芯国际16.28跌3.4，建设银行4.91跌3仙，网易178.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50.51，瑞士法郎0.88，加元1.354，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9,191点，跌47点。港金报18,95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49美元，卖出20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先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再提提大家啦，观塘道有道路工程，观塘道嘅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咧系会封闭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还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专心驾驶，时刻留意路面情况，揸车的时候千祈不要分心做其他事啊。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嗱，其实咧好多人喺而家呢个季节咧都容易会有呢啲现象。 哦，即系春天。 系 啦、 啊， 过年啊嘛，系、嗯、嘛，过咗年之后就是春天啦。 咁啊，可能啦，唔排除过年嘅时候又狂欢达旦啦。 梗系有啦。 咁啊，又 系食好多嘢、啊。 系啦，食得好嘢多啊。 系啊。 咁啊，再加上咧天气咧又变化啦。 系啊。 一阵间又湿，一阵间又打雾，一阵间 又冻两日，都唔知你想点。 然后又热、啊。 所以个中医角度认为咧，一个人喺春天咧。佢要適應呢個變化幻變得多，咁、 嗯、 我哋嘅人自不然就會消耗咯。咁、 嗯、 所以中醫呢個特性咧就叫做春天多風， 春天多風， 多風係啦。 吻上我的臉，咁冇問題啊，好聽啊首歌。 阿嘴 Sir 想哼噶啦， 春風它吻上了我的臉。 好嘢，咁啊頭先講啦，春天咧就風會多，咁但係咧亦都會容易誘發我哋個肝嘅功能咧就會比較旺。 点解会到时系干呢？ 嗱，因为咧，春天就系前一个季节就系冬天，咁冬天冻咧，啲血管咧就相对收缩一啲。 系啊， 咁相对春天一暖和，我哋除衫活动多咗，咁我哋本身少喐嘅时候，啲血咧喺中医角度就会汇聚咗一个肝。 哦， 咁当你一活动嘅时候，个肝就负责疏泄，将啲气血咧就引动翻出嚟俾啲手脚用。咁、那个肝相对嗰个活动表现咧就会比冬天为之忙咗啦。 嗯， 咁忙咗嘅时候，个肝咪会旺咯。 系啊， 个肝旺系个肝一旺嘅人咧，就容易又会见攰嘅，系、 嗯、 啦、 哦。即系其实我依个咁嘅表征就 都有 机会系 肝 旺， 冇错啦。所以中医角度认为咧，春天同个五脏咧就系同个肝系成一个相应。咁、 嗯、 如果你譬如话头先讲啦，情绪啦、 嗯， 啊又或者攰啦，呢啲都系同个肝咧系有挂钩，所以系对应而家呢个季节。 哦， 系啦， 咁都好啲。 咁譬如话喺我哋中医见到春天咧，亦都好多时候同肝相应嘅一啲疾病嘅、 嗯。 譬如话有啲人咧就会无端端出现有面瘫啦， 系、哦、 啦，系啊，或者生蛇啦， 啊 或者中风，系噶、啊，其实呢啲症状都系有。有少少季節性嘅、 哦，有冇關聯啊？三樣嘢 有三樣互相之間就未必有一個針對直接嘅關聯，但係如果同樣地咧，佢哋都會因為同個風係有關嗱、 嗯。 面攤就係我哋中醫以前就話啦、 嗯、 啊，會唔會係有感受到啲咩邪風咧？咁、 嗯、 啊，跟住咧就中風，咁、 嗯、 啊又係同個風有 關 喎。咁、如果你生蛇嘅，咁啲蛇嗰個痛症咧就周圍痛嘅喎，呢度痛嗰度痛，咁呢個都係一種風，冇錯啦。所以佢哋同春天嗰個特性。多風嘅現象係有關，咁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春天天氣變化，咁人咧就相對比較難適應。咁、 嗯、 如果你體質強，你可能冇嘢、 嗯， 但如果你身體弱啲，又遇住呢啲天氣嘅話咧，咁佢就容易會誘發呢啲現象發生咯。咁、 嗯、 當然啦，其他季節都會有機會出現中風、生蛇或者其呢啲現象，但係春天咧喺四季當中咧就最常見有呢啲問題發生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怎样去养肝啦、护肝啦咁样咯。 呢、嗯、三样嘢其实听落去嘅话，我都觉得系严重嘅，唔知点解系令人担心嘅。 嗱、当然啦，即系如果以中风咁、就系属于一种奇难杂症嚟嘅。以前咁同埋，因为现代医学话都俾我哋听，都系属于个脑部嘅神经细胞受损。咁呢啲细胞系咁精密嘅，一损伤咗之后个修复嘅时间好长、 嗯。 所以我哋就要即系好识得注意点样，唔好话。太过劳累啊，太过暴躁啊，如果唔系你个血压控制得唔好，就好容易会诱发有呢一啲嘅脑中风嘅病症。 冇、错。 咁当然啦，医疗不论中西医都会用尽方法去帮病人去医， 嗯、 但系始终佢个病种、佢个情况系要用一个漫长嘅时间，先、至可以逐步一啲啲咁修复。咁、所以对于个病者嚟讲，相对亦都系有啲困扰。咁、所以我哋就应该要预防啦，系、啦，点样养好个肝啦，唔好俾佢咁多问题啦。 系啦，咁即系就养好个肝啦。成、日都听到个就系疏肝啊嘛， 冇错， 个肝就揾嚟疏 噶。系， 我同意噶， 因为个肝 我都形容得好好嘅，你都就好疏肝。 你啊， 呢个 系疏肝咧。 佢个原理嗱，你个肝系藏血嘅器官，你储住啲血喺度，咁佢都系要按需要而去送翻啲血出嚟。咁如果你个肝屈住，啲血又唔出到，咁咪谷住咯。所以一定系要疏肝活血，啲血要行。咁嗱，我哋又有一个汤水俾大家疏下肝先啦。 好啊，真系有疏肝汤水噶。 有噶， 喂，整个疏肝汤。 疏肝其实大家听到咧，即系 happy 啲啦，个人又 relax 啲啦。冇咁屈住谷住啦，咁如果我哋用最普通啲嘅一啲生活材料先啦， 生活材料正， 系啦，成日都会 容易都买到嘅， 嗱，茯神啦， 茯神， 龙眼肉， 系，我最中意， 系啦，合欢皮， 咩嚟噶？合欢皮， 合欢树嘅树皮， 哦 ，OK， 合欢树嘅树皮，合欢皮， 合欢皮， 系啦，跟住就加蜜枣、粟米，就煲猪展， 哇， 好少嘢啫喎， 系啦，嗱，其实已经好好味。因為茯神咧，我哋就喺任何啲藥材鋪或者一啲南貨鋪都買到煲湯料嘅。咁你可以買啲質素好少少嘅咧，就叫做普心茯神。 普心茯神 普心嘅意思，因為佢係攬住棵松樹生，咁佢連個松樹樹枝包住咗，咁啊切個橫切面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中間有個樹頭喺度嘅。咁嗰只咧就叫普心茯神，但係都係平嘢嚟嘅啫。咁我哋咧就落一兩。 一兩， 咁啊龍眼肉咧，我哋就用三錢，咁佢有養血，有安神。茯神頭先咧就有健脾，又係安神。咁啊呢兩隻嘢，單純呢兩隻嘢咧，都已經可以有幫助我哋好瞓啲，就唔好話發太多夢，令到我哋個人休息嘅質素唔好啦。係啦，咁而再加埋合歡皮，個合歡皮我哋用三錢，咁佢亦都係有一個疏肝解鬱。咁啊，即系佢都有个欢字咧嘛，个名咁 合 系啦，开心啲，冇错啦。咁我个人咧饮咗个汤水就会觉得放松啲咯，系啦，冇咁郁结。咁啊，落啲粟米甜啲，又有健脾开胃，放两粒蜜枣。咁啊，粟米你可以放两个咯。咁啊，买嚿瘦肉或者猪展咯。咁头先个份量系三至四人份量嘅。咁你用可以用2.5公升至3公升水啦，我哋叫做10至12碗啦。系啦，煲佢咧就有两个钟头就可以饮啦。乜嘢人都饮得嘅，重点就系想饮咗。本来瞓得唔好嘅就瞓好啲咯，瞓得好好嗰啲就瞓得维持都系咁好。 淋啲再瞓淋。 你唔会俾我哋一个汤水，你饮完之后唔好瞓啦。明明瞓得好好，但系就瞓得唔好咁样。但你有个问题想问啊，徐 Sir。头先你有讲到嘅，你就系话咧，有健脾同埋安神。咁但系我哋讲紧嘅就 系 呢啲嘢系针对住我哋疏肝嘅。咁 但 系点解？系啊，但你话健 脾， 咁点解会健脾啊？同个肠胃有咩关系？ 有噶，嗱，我哋食任何药物又好，汤水、食材都系要吸收先至获取到嘛。如果你嗰隻藥係有功效，但係你反過嚟好難食，令到個脾胃都唔想俾佢進入，咁你咪攞唔到咯。 明白。 所以通常好多嘢咧，脾胃係後天之本，我哋乜嘢都好似即係要經一經佢嘅。 嗱，取上問題嚟啦，你嗰啲中藥咧，永遠咁苦咁難入。 唔係，我啲病人成日都講，點解我哋啲藥咁甜嘅？ 唔係啊，中藥都係多數都係苦嘅喎。嗱，個脾點搞啊？ 嗱，首先點解會有食山楂餅或者食嗰啲陳皮梅去 送 口咧？佢就係保住個脾胃，減低個脾胃過度受刺激咯，所以 或者有反胃 嘅感 覺。 系啊，但系若然啦，即系若然醫師知道呢個病人佢係少食中藥，佢對於個味重難受嘅，咁可能開初嘅時候醫師都唔會一下子開啲咁重味，咁但係當然個療效可能又未必有咁強，咁所以有好多嘢都係相對咯。但係你過於急，佢個胃唔受得，咁你係嘔翻出嚟都冇用咯。係啊，真係㗎，佢會排斥。 其實我有個方法㗎，我覺得佢就係咧，直頭係譬如可能加燕即你含住跟住先飲你嗰碗嘢咯， 得唔得啊？ 含住咗 含加 燕 子， 系啊，含住粒加燕子，跟住再撥你啲中藥。 哦， 系啦，佢經過嘅時候，嗰個咪變咗甜甜地 咁 樣咯。 你可以咁講嘅，係可以，唔係有人係好多方法。我哋遲啲教大家啲咩手法。 真係好喎， 你早講啊嘛。好， 可以。 但我覺得你呢一個嘅話，其實係好飲嘅，即係你茯神 啊，又有即合歡皮啊，同埋龍眼肉個甜甜地，我都冇乜所謂。 當呢個湯若然你飲咗，個人好瞓啲，咁你個人個免疫系統嘅抵抗力都會強啲， 爭好遠啊！ 咁你生蛇嗰啲問題嘅機會又會少啲，因為好多人嗱，你有痛症嘅可能啊，或者個人休息得唔好，或者成日都病，個人咧總係有啲憂愁抑鬱。 係㗎， 係啊，咁你跟住 情緒上 跟住無端端佢就唔知點解又嚟又生蛇啦。 係啊， 係咁就所以咧。 免疫有問題 所以呢生蛇的情況我們如果即想預防呢就一定是要增強自己的免疫力先。如果我們有些就是說可能怕中風啊或相關那當然啦我們起碼即不是說天氣你冇得轉變嘅，佢係一定咁。咁你但係你可以自己平和啲嘅心情啦，早啲休息，唔好飲酒啦，唔好食辣嘢啦，控制得好啲，你個血裏邊有冇啲三高嘅問題啦。咁但係自己用中醫嘅手段咧，我哋又用另一個湯水啊， 好啊 就用下呢一個咧，就係綠豆。雞骨草煲呢一個紅蘿蔔湯， 綠豆雞骨草， 綠豆人人都識啦。咁佢最主要個作用就係清肝排毒，涼血活血。咁好多人都知道佢會涼一啲嘅，係 啊， 係嘅， 瘦得噶嘛， 佢係會涼一啲嘅。咁但係嗱，我哋一間聽曬成個過程有啲咩材料先啊？嗱，綠豆咧，我哋就按照住自己個身體狀況，如果你怕涼，唔好落太多，揦汁落去就 OK 啦。咁一汁大約五錢啦。咁但係相反啦，唔係你個人真係成日都面紅口苦眼屎多冇屎屙嘅話咧，咁你就揦兩三汁落去啦。 呢首歌仔幾好聽，硬 曬韻， 兩三汁。 系啦，即系你谂住一两啊，至到二两啊，都冇影响，或者揾个食饭碗去量半碗，系啦，都唔多，因为你真系要有效。 冇错。 好啦，第二种就鸡骨草咧，我哋就落大约系半扎啦， 半扎 系啦，约莫系一两左右啦。 系。 咁啊，鸡骨草系清肝去湿利胆嘅。 嗯哼。 咁第三种咧，我哋就落百合。百合咧，我哋就用干品嘅龙牙百合，就用一两啦。 嗯哼。 咁啊，第四只咧就红枣。 嗯。 红枣冇错啦，因为咧红枣啊甜甜地啦，第二前面嗰三味嘢咧都系带偏寒啦，咁用咗个红枣咧，佢就会平和一啲啦，系啦，令到个身体即系唔使惊话，哎呀我真系惊凉得滞，用咗红枣可以中性咗佢，咁我哋就可以落五粒啦，咁就煲红萝卜猪展，系啦，呢个汤水咧佢可以有清肝、有解毒、有安神。仲有養血功效嘅，咁、即係如果譬如好似話中風病人，最主要其實都係要啲血靚嘅。咁、我哋個肝臟本身就係藏血，肝臟亦都係幫個血裏面或者一啲雜質去平衡嘅一個地方。咁、如果我能夠清咗個肝，排咗啲毒，咁又可以養住個肝，唔好俾佢過於亢旺，咁自不然咧，你引申出現一啲血壓失調啊，或者啲血結黏稠啊，咁、就會減少呢啲問題發生咯。咁即係因為嗱，我哋而家揀就唔會煲雞啊，我哋亦都唔會話煲豬骨啊，喺呢啲湯咧都係用翻瘦肉或者豬展，咁佢就比較冇咁肥嘅，係啦冇咁肥，咁啊湯又好飲啦。咁、當然你話我如果呢個湯我唔煲肉啊，我煲素汤，其实已经好味嘅。你有咗红萝卜喺度， 系啊，有红枣， 系啊，已经系一个好味嘅汤。咁啊，送清啲添。咁你亦都可以当系茶水咁样，当系饮用咯。即系嗱，有啲人我唔冇咁多人同我饮，咁我连红萝卜都悭翻添。我就系全系啊，我全部都系用前面嗰四味都系干品，随时喺度都可以屋企随时煲得啊嘛。 系呢个阵 系啦，咁你咪即刻我就用五碗水，自己一个人饮嘅啫。五碗水煲佢半个钟九个字，代水代茶饮，咁就已经成功咗，系一个茶水，每个礼拜你饮一两次，都唔会有害，系啦。咁但系当然啦，要讲出一个点就系话，有啲人去手脚怕冻啊，个人健虚啊，咁你可以考虑绿豆，你惊就唔 落 咯， 直头完全唔 落咯，系啦。佢虽然个功效会冇咁好，但系都有鸡骨草喺度啦嘛，咁都可以做得到咯。 好啦，嗱，咁其实头先我哋有讲到，我就有中风啦、面瘫啦，同埋生蛇啊等等啦。相应住嘅就系，譬如可能第一个嘅基本上就太子都饮唔坏啦，系嘛？啱啱嗰个嘅话，你就话养血嘅，咁会唔会系要整到啲血靓嘅？咁就可能系针对性啲，譬如可能系惊中风嘅朋友 啦，或者有三高嗰啲咪啱 啦， 呢啲可以。 啊。 系啦，可唔可以俾整多只啊？ 可以啊，嗱， 你扣住嚟饮啊！ 我哋都要喺春天知道呢个生发季节，成个肝都咁旺，我哋就要养下佢咯。 系 养啊，补下个肝啦吓。咁啊，即系你觉得自己眼蒙蒙啊，耳又听嘢又 有 啊， 有啊， 即系、 啊啊 就 是、 因为你成日都望唔到上家打落嚟嗰只啊，咁样 系啊， 又系麻雀， 我以为系老花啊。 系啊，你睇嘢可能即系慢啲啊，对焦慢啲啊， 真系咧。 系啊，咁、所以我哋咧就用三种嘅都系果实嚟嘅、哦，一种系桑葚子，一只系枸杞子，一只系南枣。咁呢三只咧都系好肯定佢系甜嘅啦。 系啊。 第二啦，佢个颜色咧都系红红黑黑紫紫蓝蓝啦。咁呢啲咧就系、是。冇错啦，佢系花，冇错，抗氧化啦、中医就冇花青素咧，就叫做补肝肾啦。 哦，补肝肾， 因为果实嘅种子嘅就入肾， 系、 黑黑地、紫紫地嘅咧又系入肾，咁、红色嘅咧就入心。咁、呢三种咧都系甜嘅。咁、我哋当个举喻啦，用肝品先啦吓，桑葚一钱，杞子一钱， 咁少 嗱，系啊，我哋焗茶啊嘛， 哦，焗茶 系啦，泡茶系啦，咁啊，南枣咁我哋咧就一钱。两粒剪碎，咁啊陈皮咧就落一片仔， 好一 咁就咁揾个保暖杯大滚水、大约你二三百毫升啦，咁、啊泡焗代水代茶饮，咁、呢个茶第一啦就甜甜地啦、第二咧佢亦都里边嗰啲嘢咧，如果你系食得嘅、可以全部食晒， 哇煎啊食埋渣， 系啊你可以食得嘅，如果你焗得浸得到佢淋咗啦，咁、所以咧。平時可以多作一個生活補肝啦。 好，今日多謝曬徐 Sir， 咁啊因應住我哋嘅春天，可能令到大家都有一啲即係好似困住啊，同埋嘅就係瞓得唔好啊、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都可以用翻頭先教嘅，我哋兩個湯、一個茶水，就可以令到大家嘅春天嘅時候咧，就係、春風吹又生， 回春 補你嘅肝。好，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伴我過度悸動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学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三次最怕会逆转，如能从自个一对的人成熟后先走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亦已暗，剧本演出一半，闹若歌 若歌就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着谁伴我逛尽幼稚一段，只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 十二点新闻报告之后翻嚟，继续有一个钟头节目。首先就由客家婆来了。 主角怎可能抱怨？最散次最那幼稚说。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来了，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太时间好啊！你想问我哋毛叔系咩啊？ 毛叔，毛叔，你知唔知我今日个名叫咩名啊？ 颓， 唔系， 叫傻外， 唔系 傻瓜， 外 笨蛋， 笨蛋，外强， 四个字，客家姑爷啊！ 客家姑爷， 以前系咪好兴乜乜姑爷乜乜姑爷噶？ 咁即系咩意思啊？想问下， 姑爷都有咁样叫人 嘅，系咪即系话佢娶咗位客家嘅女仔，所以佢嘅客家姑爷？ 姑爷系咪嗰啲妹仔会叫嗰啲阿姑爷今日想食啲咩啊？咁样 咁你 喺边 度 听 翻？ 系啦，你点解会知道客家姑爷？你又唔知点解咩？ 我突然间个脑海飘咗个姑爷出嚟， 但系你嘅年纪系啱做客家老爷多啲咯， 都可以， 我都觉得系 唔似姑爷，你似老爷多啲， 唔系好舒服嗰啲老爷食。 宵夜咧， 宵夜你过咗啦。其实我谂你从来都冇，你从来都冇试过有宵夜嘅阶段。有啲人系 出世就老爷咁样， 系啊。 但系嗰啲人又好似，佢到六十岁都系佢廿岁嗰个样。 冇错， 佢老定咗啦，已经。 系啊，而家大家又唔会话，哎呀，你睇下佢呢一排崩坏啦，啲人会咁讲噶。哎呀，美魔女真系好惨啊！突然间话美魔女崩坏，做乜嘢？ 人人都会老噶啦。 系啊。 优雅地老去， 他朝君体也相逢嘅啫。我又放长双眼睇下。 好啦， 咁今日咧同大家要讲嘅呢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去嘅。我间唔中咧就会希望自己可以去行下，买啲即系唔同嘅嘢咧，翻去咧衬下，又或者就系换感啲咧。特别系能够令到你嘅屋企有一种焕然一新嘅感觉嘅。我所讲嘅就系家私铺啦。 你都中意行家私铺啊？ 超中。我剛才已經講了，我就是說我間不中我都會去，就算不是說家裡都要買一張梳化或者要買一張床，不關事，我是會耐不耐就會去行下的家私鋪或者是家品的地方，因為我覺得有時呢你不知道為什麼，你突然之間那間房呢換一些不同的床單呢，會整件事不同的， 是啊， 很奇怪的，只 是毛巾都已經有效果，大毛巾洗澡那些，我喜歡厚疊疊軟綿綿， 好開心啊， 好開心去行家私鋪，兩位會唔會都間唔中嘅話都會逛下家私鋪噶？ 會噶， 我係自己一個人去喎，不過。 梗系啦， 好难讲啊！有啲中意两个人去啊， 两个人可以俾意见， 系啊， 唔系，因为纯粹都系睇嘅啫，系啊。嗱 ，sofa 我中意睇嘅，我亦都中意坐嘅， 系。 我中意嘅咧两种，坐嘅时候咧，我中意软绵绵，但我好憎嗰啲揿仔，然后又跌伸只脚出嚟。点 解你 憎 啊？我想问， 你有冇试过啊？ 点解你憎？ 其实好舒服， 系 啊， 你知啊？嗰啲叫贵妃椅啊嘛，伸直只脚嗰啲。 唔系，嗰啲唔系叫贵妃椅啊，你嗰啲贵妃椅嘅啫系。L 型嘅叫 day bed 就叫贵妃椅啦。你讲嘅呢一只嘅系有电嘅， 系啊， 系啦。 佢而家先进到咧，个背脊又可以夹出嚟噶， 即系顶住个腰骨， 不嬲都有。 然后再揿咧个头尖头嗰入嘅， 系冇错。佢有几个掣嘅，有一个掣嘅就净系得你个头，跟住嘅咧就系可以系你嘅身或者系你只脚，佢就会。因为我屋企都有一张，系好舒服噶。 我成日惊佢坏啊！ 但点解你惊憎咧？头先 我 惊 佢坏啊，同埋我唔 你斯文啲用咪得咯。 我好斯文，咁你喺张沙发可以点咧？ 我点知你啫？你可能喺张沙发度搞好多嘢啦。 舒服， 唔系如果又 系，其实系舒服嘅。 中意 啊吓，但系又有人咁讲，佢就话其实坐沙发咧最大忌嘅就系你将只脚度喺你前边嘅嗰个茶几上边，即是话头先你所讲嘅 条腰冇晒。 即是话你头先嘅嗰种沙发嘅最终极佢追求嗰样嘢，其实就系晾起只脚。 系啊， 晾脚嘅话咧系对你嘅髋关节系非常唔好。 是啊， 对， 嗱，我以前咧有一张咁嘅梳化嘅，就唔系电嘅，佢系长梳化嚟，咁长梳化咧，仲要系好大嘅，即系好阔好大嗰啲旧式梳化咧，咁其实我买二手梳化嚟嘅，咁个样咧就唔系太新嘅啦，不过咧我中意佢咧就系当床又得，因为佢长到咧我 系 成个瞓晒喺度都得嘅，咁有时睇电视越睇越攰咧，咁啊上下上下上下，到最后咧就半瞓喺度睇，我中意佢咁啊，但系就好牙钉啊，身边唔要就系因为好牙钉啊，你知嗰啲旧式梳化咧，摆完套梳化咧屋企又唔大啦，冇咗半个厅啊，咁所以就算啦，不如唔好要啦，咁咪抌啦。 其实你讲开梳化嘅话咧，都有唔同嘅时间咧，大家有唔同嘅追求嘅。 啊、 你有冇留意到嘅就系有一段时间，唔知咩乜嘢嘅面积屋企都好嘅话，都系追求嘅就 系 L shape 嘅梳化。 系啊，系啊。 其实我觉得好稳笨嘅。 系啊， 系咪、啊啊、 就系呢啲咯。 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话，你摆咗落去嘅话，其实系啊，睇就好睇啊。但系咧，你成间屋嘅面积咧系突然之间冇咗嘅，同埋其中嘅嗰张突出嚟嘅嗰张咧，你系经常唔坐嘅。你只是坐一个位置，除非你屋企有几个人。 我又不是，我一定坐那个位置，因为我喜欢 落瞓 喺度 啊嘛。 系啦， 我曾经都买过一张，我亦都好聪明咁样，我话唔该，将嗰嚿嘢咧帮我劏开去。 即係可以 拎 出 嚟，係啦，變兩張兩座位咁嘅意思啊。係 啦，係啦，咁啊以為好聰明啦，因為有朋友多咪褪咗出嚟啦。 你係仲有另外一半嘅，就係聰明反被聰明誤啊。 冇錯， 講漏咗。 結果咧， 講 漏咗。 佢嗰只腳咧得三隻腳啫，佢做咗。哆瑞咪品字型，啲一坐咧就好容易冧嘅。 哎呀， 系啊， 咁咪佢設計得唔好喎、 啊。系啊， 唔係，係佢點解要劏人哋嗰只？ 唔係因為我方便啊嘛。 我明 啊， 但 係 你冇諗過嘅啫，佢會冇只腳嘛。 但係佢諗啊嘛。 咁如果係咁咧，你就唔應該買 L shape 啦，你係買一個正常 sofa， 加多個嗰啲叫腳踏係嘛，即係嗰啲嘅專浪腳嗰啲。 又或者嗰只有人會咁樣做嘅，就係買兩張兩座位咯，跟住你就 L 型咁啊擺啫嘛，咁你都可以有呢一個效果。 另外咧，你哋餐台你中意咩餐台嘅？ 餐台， 圓形定方形？ 我明你想講乜嘢？ 圓形定 方形？我係超唔喜歡圓形 嘅。我都唔中意圓形。 唔知點解？ 好牙淨， 好牙淨。 坐邊度噶？同埋，如果方形嗰啲，你就係好地地、好清楚嘅，就係四個位，係兩個位。係。但係如果你係 二百位啲啊， 冇錯， 因為你 迷失 嘅 香港啲地方太細啦，你圓形咧係唔知點擺。摆落去你又突咗啲出嚟，角落头又食唔晒咁样。 系啊，你又硬系会觉得就系圆嘅饭台嘅话，你唔应该拍埋墙嘅，系嘛？即系你应该系喺一个 area 嘅中间，跟住咧就 系 可能有四张台或者六张凳之如此类。但系如果你圆即系如果系方嘅话咧，我觉得嗰个嘅方法 二 摆咯。你有一边拍埋墙，我摆三张我又得。你掹翻出嚟嘅话，我摆四张凳我又。 同埋好多而家啲方台可以掹墙噶嘛。可以加大佢嗰個， 係啊，變長方形咯。 咁所以其實圓形可以 replace 呢個圓形嘅。 我淨係以為係我自己唔中意圓台。 唔係圓台唔係唔好，但係你真係要嗰個屋企咧，好似齋嗱，起碼有二千尺，咁咧於是擺咗成間廳嘅中間， 八人大圓 台，所以水晶燈掉落嚟嘅，係啦係啦。 個台面仲有個轉盤，係 啊，仲要一定有工人係咪啊？係啊，即係 叫你兩個工人起碼。 係啦。即係所以我唔知點解，我仲以為係我自己個問題。但係嗰啲有啲人就講嘅就話，唔係嘅，其實圓台嘅話係會俾你有一種感覺嘅，就係、是。唔使屋企咁多方角嘅嘢。 哦，咁如果你依个另外一个角度咯， 佢哋就系话好可能就亦都有少少嘅，就可能同风水有关，又或者你有小朋友嘅话，你都冇咁易撞亲。 系嘅。 咁但系我就系唔知点解，因为我屋企就有一张圆台，我成日就觉得佢笃眼笃眼。 咁点解你要圆台咧？ 因为我好耐好耐之前买楼，咁同埋嘅就系因为我另外一。到啦，咁我就係擺咗長餐台，係又或者即係嗰時候試下咁樣咯。咁所以我就拎翻嗰一張買咗好耐嘅圓餐台拎出嚟，我到今時今日我都係覺得唔舒服嘅。我仲以為係我自己嘅一啲好特別嘅喜好，我係中意。方形嘅台或者系 长 形嘅嘅嘅台咯，好奇怪。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sofa 啦，又或者我哋有讲完呢一个嘅饭台啦，灯啊、茶几啊咁样，即系大家有冇一啲嘅爱好咧，或者地毡啊咁样？ 我唔知你中唔中意啦。灯咧，其实咧嚟落去都系咁样噶啦，但系咧可以令佢不停不断有 new look 咧，系点样咧？你用唔用灯套噶？ 我唔用， 唔 用， 我 用 凳 脚 啊， 因为我买嗰啲系比较啲街坊式嘅普通凳嚟嘅，即系唔系特别靓嘅。咁但系套咗，譬如半年转一次凳套嘅颜色咧，嗰啲系比较舒服嘅，淋淋地嗰啲成个套咗佢，咁就会好似有少少新嘅感觉咯。 中意系。而另外其实凳之外嘅话，我会觉得嘅就系地毡咯。地毡我又系会愿意用多少少钱去买一啲靓嘅地毡。但系亦都有盡情嘅，嗰陣時候咧，你就會中意買嗰啲咧重沓沓嘅、 厚沓沓嘅、 好厚嘅。但系咧，一個人係搞唔掂嘅。你有冇試過？ 我知邊啲， 即係當你去吸完佢，或者你想去拎起佢，想養佢嘅咧，一個人係唔得嘅。咁你就會覺得就係嗰啲咁嘅地氈話，以前我嚟講啊，我就會覺得哇，我就要追求嗰只嘅。好啦。跟住你自己要做呢啲家徒細務嘅時候，你就 知 死 啦， 係啦，你可能要拎出去曬嘅話，我自己都係handle 唔到嘅時候咧，就要開始追求一啲咧就比較係接得埋嘅，卷得埋嘅，同埋嘅就係會比較係輕身啲嘅地氈。 但我想問你哋，唔會覺得用地氈好大壓力嘅咩？因為咧，任何人、大人、細路仔、貓貓狗狗。嘈一声，一啲污糟嘢，你就会哎呀， 心痛噶。 嗰笪渍又抹唔甩，你就会好，你有冇呢个感觉？ 有啊，陈大文去你屋企， 照踩住就鞋鞋上去喎。你要鬧唔鬧佢？ 即係真係其實靚， 哇！肉痛 靚係靚嘅，但係真要好小心咯。係 啊， 尤其如果淺色地氈嘅話， 係啊，哇！幾肉赤個踩上去，你嬲唔嬲啊？ 就算如果唔係嘅話，你淺色嘅 sofa 都係 啊。係啊，每次買淺色嘅都 係 㗎。 著牛仔褲啊嘛。 我試過有朋友嘅就係佢買咗一張嘅就係白色嘅 sofa， 但係佢唔俾人坐。係 啊，因為你坐嗰啲黑色褲啊、藍色牛仔褲啊， 咁佢真係過猶不及。咁你鋪條毛巾咯，因為 唔得醜樣啊。咁但係佢要點樣？你會點樣？你先至能夠可以坐喺佢嗰張白色嘅 sofa 度咧？就係佢俾一條褲你換。 咁 佢嘅褲，跟住咧就係啦，就可以坐喺嗰張白色嘅 sofa 度。 咁佢唔好買白色 sofa 啦。 係啊， 即係如果你 好奇怪， 如果你禁不住呢一樣嘢，真係唔好買淺色嘅，我覺得 係啊，淺色 一定會污糟， 係啊，好難搞，你一定會好肉痛。 今日講咗嘅就係我哋有好多嘅就喺家私鋪度會睇到嘅嘢啦。咁啊當然啦，咁啊家私鋪嘅話咧係有好多。 但我想問咧，燈你有冇選擇㗎？ 有， 中意啊。 因為燈咧，我哋以前係嗰啲最老土嗰啲大排檔嗰啲咧，一個燈膽一個殼嗰啲咧。揈下揈下嗰啲啊，即系以前嘅家居，但系而家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千变万化。 LED 灯好靓， 系啊，咩又星控啊，一阵间又渐变啊， 又 几廿个掣啊， 又黄色又白色。 你有冇用智能？ 有啊， 有啊， 吓， 有啊。 你嗰只智能系有几字啊？即系佢好难讲，系冇错，你明我讲嘅， 控制控制佢，譬如话咩颜色咁咯，同埋系咪开晒啊，定全开啊，定唔开晒咁样。但我又我怕麻煩，我一開就係啦，刪就 因為你唔記得邊個掣係邊個掣，唔知拍一下定拍兩下， 拍兩下，拍三下，好嘢好嘢，跟住佢又開又刪， 唔記得咗。 最後佢又罷工啦，我唔中意， 我都唔中意。 但我 覺得而家啲燈真係好犀利嘅，因為我最近咧亦都有接觸過嘅就係燈帶，係 唔知燈帶正， 我知我知我知， 係 咁樣黏落去嘅， 冇錯， 非常 好，好似我哋嗰啲咧度頭嗰啲遠赤。跟住咧，嗰一塊真係好好，你仲 好光添啊！ 你仲有可以嘅就係話喺佢嘅燈帶嘅尾嗰度嘅話，你再接埋佢嘅可以咧，就係無限延長。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甚至乎你覺得佢太長，你可以剪。係，哇！真係非常好啊， 好快 啊！嗰個燈帶 壽命又長喎。 有時咧，你亦都可以將佢嘅咧就係貼喺一啲譬如可能你落床 床 嗰啲位啊。咁有時你一趴除咗佢攞去起身。去個洗手間咁啊，跟住你再翻。 有啲有 sensor 添噶嘛？ 有啲有 sensor。 係啊，人經過著。 但屋企咧有個燈帶咧貼喺廚房，人哋幫我貼嘅。咁咧早排咪好凍嘅。係 啊。 冬天嘅時候一開咧，佢好似 disco 咁，起碼斬十分鐘，斬斬斬斬斬斬斬。即係我要忍受嗰啲入去煮嘢食嘅時候咧，斬斬斬。係啊，好似 disco 咁。而家天氣回暖翻，佢又冇咯喎，我唔知點解啊。 Back contact 咯，即係可能有啲水氣又好，或者有啲咩入咗去嘅話， 每次開就斬斬斬斬斬斬斬。 又或者其實佢差唔多啦。 系 啦，佢差唔多啦，你要換啦。燈帶好容易嘅啫，你一搣出嚟嘅話，貼翻上去。 我唯有幻想自己係 disco 咯，係揸 住 呢個。 有啦，跟住就 你有冇摁住摁住柱？ 有啊，摁住柱。 咁啊，开心啲 噶啦！ 好啦，咁啊，既然我哋讲到话即系家私铺咁开心嘅话咧，我哋而家即刻嚟学下咧，就家私铺喺客家话点讲咯噃。 OK， 好啦，咁啊，家私铺嘅话去到嘅话，头先我哋讲咗有好大嘅篇幅嘅，就系讲紧 sofa 点讲啊 ？sofa 唔系。梳化系啦，就系梳化啦。 梳化 呢个真系好紧要，我觉得，即 系 成间屋 一定要有，必备有张梳化， 仲重要过张床啊！我真系觉得，因为有时你开 嘅， 因为有时你喺嗰度瞓啊嘛。 我唔会喺嗰度瞓， 我都 会嘅，我会嘅，因为我仲会好中意就睇， 要睇下你张梳化好唔好瞓。有啲梳化唔好瞓噶， 系嘅，有啲系 又细又硬， 最好嘅扶手就可以当埋枕头咁啊，最正。 好啦，咁而另外啦，就喺呢个睡房里面必定要有嘅就系点讲啊？ 睡床。 其实咧，同我哋嘅广东话系差唔多，就系床啦。 哦， 系啦，你讲床，佢 exactly 嘅就系发音就系床啦。梳化床系啦，咁如果系梳化床嘅就系梳化床，系啦，就将两样嘢加埋佢。 仲有一种叫拇指床， 拇指床亦都 拉出嚟嗰啲。 系啦，好啦，咁啊，第三样头先我哋亦都有讲到嘅就系话，究竟你中意圆嘅，中意方嘅系点讲啊？ 饭台， 我哋讲饭台、翻台、 翻台 系啦 ，sit 翻台就系嗰个饭台啦。啊，好紧。要呢样嘢又 系， 因为好多人都会中意坐喺饭台嗰边咧倾偈嘅，系 啊， 甚至乎当喺你嘅办公室，亦都系个饭台发生嘅。好啦，另外饭台嘅话咧，另外就要加埋嘅就系几张 餐椅。 餐椅，咁我哋简单啲讲凳系点讲啊？ 凳 唔啱， 凳 钉 钉 系啦，就系钉翻台。 架 Dan 係啦，就係翻台、飯台同埋凳啦。Dan OK， 好啦，第五樣嘢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哇，其實而家都真係好多唔同類型嘅啲照明嘅系統，佢哋係燈 燈 係啦。咁點講啊？客家話就係啦，冇錯，啱啊， 又 係 Dan。 开灯就系开灯， 即系同灯一样啊。 系啦， 哦， 咁啦，跟住咧，我哋灯完之后嘅话咧，头先我有讲到，你话即系有啲人中意，亦都唔中意，咁啊踩上去嘅嗰张系 地毡， 点讲？ 地毡， 地毡， 地毡， 系啦，就系地毡啦。好，地毡之后嘅话咧，我有时我亦都会紧张嘅，就系可能有啲人会将佢真系摆喺侧边，有啲人可能摆喺前边，揾嚟度只只脚嘅嗰个系 茶几， 茶几， 茶几， 茶几。 诶，唔系，诶，客家话点？讲 茶几咯， 茶几， 茶几 系啦，就系茶几啦。好啦，另外仲有嘅，譬如可能我哋好紧要啊吓，喺个厨房里面，我哋统称为厨房用品，系啦，厨具咧，好嘛？好啦，点讲啊？ 厨具， 厨 具， 系啦，就系厨具， 厨具 就系厨具啦。好啦，第九咯噃，呢样嘢我都好紧要嘅。但系到今时今日嘅话咧，都好彩就揾到一啲真系非常之好瞓嘅 床、 枕头， 枕头 或者讲系 尖 条。枕头真系一生都要去追求，真系好嘅枕头。 仲要咧啲枕头咧瞓得耐，唔知点解咧扁嘅越嚟越扁，唔 系啊，要转噶，要买新噶，系啊，尖条系啦。最后尾呢一样嘢咯，都系好紧要嘅，因为咧可以隔绝咗一啲光，令你瞓得好啲嘅 窗帘， 窗帘， 床帘， 床帘 系啦，就系窗帘啦， 床 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即刻嚟咯，从方一次之后就即刻嚟我哋今日嘅 特级测 验啦，噔噔噔噔， 好嘢，就系灯啦。形容一个彻底嘅搜查，我哋会话系一个乜嘢嘅搜查咧？系啦，你嚟啦。 天正，天正， 地毡式冇错。第三，镬毡皮镬铲，反对。 出具 冇错， 老师啊， 头 先我噔噔噔噔系咪即系两题啊？ 噔噔噔噔一题啫。 Okay. 好啦，第四个你 咩话全部啊？ 唔好发脾气，恩爱夫妻或者系情侣反对。 床 唔啱， 尖条尖条 尖条冇错，亲密嘅说话叫做乜嘢物语咧？就系、是、枕头物语啦。嗱，表示自己决意啊，我哋会话我会对乜嘢发誓啊？反对 掟 系啦，对灯发誓。氹小朋友瞓觉，我哋讲乜嘢？反对 讲 讲咩？冇错，床边故事系啱嘅。英文 sofa 即系 我嚟得，我嚟得， 我嚟得 sofa 系啱嘅。一个人齐齐 反对 点样？ 点样？你 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饭，你会卖系 饭台？ 饭台仲有咧？ 茶几？ 茶几仲要咧？ 超贵！ 好嘢！ 唔 会 啊！反对！ 我嚟得，我嚟得！ 好混乱啊！今日你哋两个个名又要反对，跟住要佢答。 好啦，十二点半啦，翻嚟有新闻报告，跟住今日有片段人间，系琴日嘅故事嘅第二集，记得收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宣布推出措施支援市民同企业，政府亦宽减2023-24课税年度100%嘅薪俸税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3000元。全港206万名納稅人受惠，有關扣減會在2023-24課稅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反映，政府收入將減少51億。2023-24課稅年度利得稅亦獲100%的寬減，上限亦是3000元。差餉方面，政府將寬減2024-25年度首季的住宅物業差餉，以每戶1000元為上限， 非住宅物业的差饷宽减，同样每户上限1000元。另外，政府将向领取社会保障金的合资格人士发放金额相当于半个月的综援标准金额、高龄津贴、长者生活津贴或伤残津贴，同埋为在职家庭津贴计划作出相约安排，涉及额外开支合共大约30亿。财政预算案宣布住宅物业全面设立，实施超过13年，俗称辣椒的楼市需求管理措施即日起全面撤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日起所有住宅物业交易无需再缴付额外印花税、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和市场情况下，有关措施已经无需要。陈茂波说，政府去年10月25日宣布调整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当中先免后征安排深受欢迎，已经有超过500宗申请获批，证明香港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他又说，金管局去年7月修订了物业按揭贷款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措施，考虑到外围和本地经济情况，认为在继续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的前提下，现时有空间进一步修订相关措施，并适当调整其他和物业贷款相关的监管政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政预算案表示，政府正积极推展不同新能源公共交通工具的试验，包括新能源巴士，以及通过新能源运输基金推动业界试验不同种类的新能源商用运输工具，包括电动货车和电动旅游巴士等。陈茂波强调，政府鼓励更广泛使用电动车，下月底届满的电动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安排将获延长2年，但考虑到电动车价格下调和车款选择增加等因素，有关宽减额将下调40%。当中电动私家车一换一计划下的首次登记税最高宽免额会调整至172,500元，而一般电动私家车的宽免额上限就会调整至58,500元。同时，税前车价超过500,000的电动车将不获宽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较为和暖，晚上转吹北风，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星期六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45点，跌45点，成交金额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8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0.2，跌4.4；理想汽车182.1，升6.6；美团80元，跌1.65；阿里巴巴75.45，跌5仙；盈富基金16.93，跌3仙；比亚迪股份194.9，跌3元；中国海洋石油16.56，跌2.2；汇控系60.3，升6.5；中芯国际16.4，跌2.2；建设银行4.91，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八秒又嫌烂，一分钟怎享受浪漫，六十秒又嫌慢，温馨式怎表达，无奈性未明白，不分心机只愿直达，未达到有疑惑。 Not bad, and it's meant to verse. I rap this verse, it's like a curse. Not bad, I'll say not okay, but I'll say not bad. When I call live, but I'll decide. Don't ask me why. Not bad, not bad. 片段人间，长夜尽头第二集。 我是朱学明，一个艺名叫任飞，八十年代参加个歌唱比赛，俾我攞到冠军，从此开唱我的歌唱事业啦。我好彩啊，唱咗几首好受欢迎的电视剧主题曲，成绩都唔错，仲攞咗啲奖，发展都好顺利。唉，后来当时个太太一心想移民，九七之前嚟咗香港，咁冇啦吓，人走就茶凉，啲歌迷因为咁而离开我。但去到加拿大，每日唉做咩啊？剪草、钓鱼、剪草，或者不停听翻自己当年嗰啲歌，谂下我嚟呢度做乜嘢？以前我拥有嘅嘢去晒边？系咪我？未来的日子就是这样对着那草地日日听一些旧歌，这就算是不是一生就这样就算。 沉默不说话，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跟踪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 后来香港有朋友嚟加拿大玩，当我哋见到我嘅时候，佢话：，哇，你老咗咁多嘅，唔认得啊！鬼咩？我嚟到呢度之后，咩都停晒，搵唔到嘢做，日日好似个废人咁坐喺度，天光等天黑，天黑等天光，食饭等眼瞓，眼瞓等天黑。经过八年之后，我忍唔到咯，最后我一个人离开加拿大，离开我太太。 讲吧，无谓。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哎，喂喂，依边啊，依边啊。 哎，等阵。 系咪啊？ 我坐一阵嘅啫，我要开工啊。 开工 啊？ 你唔系喺便利店做嘅咩？你仲喺边度开工？ 咪喺呢间茶餐厅嗰度做兼职咯。我得翻十五分钟咋，快讲快讲。 哦，今日叫佢食，叫佢食。系喎系喎。咁呢度有咩好食啊？ 沙爹牛面，好好食噶。嗱，最多咁样啦。我叫厨房嘅胜哥俾到呢个我哋啊，好嘛？ 喂喂，咁样依家咁啊，沙爹牛面，热 friend 唔该啊。 好，我帮你留单。 好。喂，系咩？咁你打咁多份工做咩啫？唔使休息嘅咩？好等钱使咩嚟啊？ 点都好啦，我挨得住啊！鬼叫自己后生嘅时候太任性咩？乱咁嚟，我净系要挂住自己追梦、 嗯。 我冇谂过屋企人嘅感受噶，又冇乜又照顾屋企咁啦。其实咧，我一直同我细妹同我个姨生仔住嘅，游手好闲咯。我个妹成日闹我啊！我哋咧一直都唔系好啱嘅，后尾仲赶埋我走添。 吓、啊，赶你走？ 啊， 搞错啊！咁你有冇嬲佢啊？ 唔关佢事嘅，我自己攞嚟噶嘛。唉，我带俾佢好多麻烦嘅，佢赶我走咪好咯，逼我独立。啊，我自己会撑落去啊、嗯，我好好照顾自己啊，真嘅，冇事。 喂，你咁样日挨夜挨，咁样叫识照顾自己？唔系啊？ 我算系啊。嗱，我同自己讲啊。终有一日咧，我啊会翻翻去揾我嘅细妹，同埋我最细嘅儿生仔嘅。 咁嗰日几时先得噶？ 依家未知，不过我相信咧，嗰日一定好快就会嚟嘅。嗱，到时啊，你同我一齐庆祝啊，我请你打翻边炉，好唔好啊？ 系、哎、啊，好啦，好啊。 喂，我唔讲啦，我九钟开工啊，你慢慢叹咖啡啊。喂，唔够嘅话咧，我叫水吧大佬斟多杯俾你。 喂，得啦，唔使啦，哎，多谢多谢多谢。 我开工先啊。 喂，任飞，你睇下呢份合同 O 唔 O K 啊？冇问题，就喺呢度签个名，你签一份。嗱、哦，仲有啊，喂，嗱呢张票， 哎呀，醒目， 第一期歌酬，大好啦， 睇见都开心啊！喂，多谢阿祖哥，哎呀，唔知讲咩好啊？ 唉，唔知讲咩咪唔好讲啦。嗱，总之，任飞，只要你仲有气 ，keep 住佢啊，包括你嘅人气同埋为自己争口气啦。跟住点啊？向前冲，冲得几远得几远，哎，咁啦，唔讲咁多废话。 阿祖哥，我记住你啲说话，我今次啊一定会俾心机唱，你放心放心。 哎呀，大哥，梗系要俾心机啦。你睇下，龙哥、江哥，几廿岁人再翻出嚟唱，喂，个个捞到风生水起啊！你啊，无论唱功外形都好过佢哋啦。嗱，我睇好你噶吓、 放心啦，放心啦，我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做嘢唔顶唔掉。嗱，你信我，今次咧一定掂，写包单。 得，我信你啊，系啊，迟啲咧会有记招，我会安排你哋上电视台同埋电台做访问。嗱、哦，你入咗张票咧，唔该你剪下你个白头发，执、好自己啊，买几件见得人嘅衫。OK， 好晒记。好啦，记招嗰日咧，嗱，你见到我咧，你唔认得噶啦，因为好靓仔噶啦，好、光鲜噶。 得、喂，我走啦、有时间地点我即刻 call 你。 好啊，好啊。 喂，系啊，唔该啊，拜托啊，交电话费 啊，我费事揾你唔到啊，到时咩机会都走晒啦。行啦行啦，拜拜。 喂，问多句，今次个 show 咧，其实边个傍水啊，老细？ 边个？记招嗰你咪知啦。仲有，做多啲运动啊 ，keep fit 啊，练气。 好 fit 噶啦，放心啦。 多谢120，多谢 家姐。 你咁夜？ 唉，咁你翻通宵啊嘛，我过嚟揾你就梗系夜啦。点啊你？做成点啊？辛唔辛苦啊？ 你睇到啦，手板眼见功夫啫嘛，有几难啊？我梗系 OK 啊我。 嗱，我攞咗啲汤俾你，得闲就饮咗佢啦。系你最中意嘅雪梨苹果南北杏啊。 吓、真系噶？我中意啊，我中意。做咩咁好啊？吓、煲汤俾我饮，阿子枫有冇饮啊？ 梗系有啦，我煲俾个仔，顺便煲埋俾你嘛。佢仲话唔饮咁多啦，要留多啲俾阿姨妈饮。你睇下我个仔啊，几锡你啊！ 子枫系乖仔嚟噶嘛，几得人锡啊，真系抵锡。 又坦白讲，你都乖咗好多，睇你个面色啊，好翻好多啦，又够精神。你睇下块面，胀卜卜，几好啊！ 块面胀卜卜有几好啊！我唔中意披萨面啊，即系我肥咗啊！ 哎呀，吓讲呢啲，喂家姐， 吓、 其实如果你想嘅，随时搬翻嚟住咯。子枫佢话好挂住你啊。 唔啦，而家惯咗一个人住， 你一个人在外面冇啖汤水点得噶？ 得噶啦，系啦系啦，我要将地下嗰啲堆货涨价，你快先吓，冇咁夜，冇咁夜 吓。不如你快快脆脆饮埋啲汤，我攞翻个壶走啦。 我开紧工啊，你睇唔睇到噶啦 ？CCTV 影住啊，你走先啦，我费事俾经理睇到炸型啊。 哎呀，乜咁麻烦噶？好啦，我走啦。 啊， 你洗干净好，俾翻我啦 吓。好好好， 嗱。如果你好似以前咁样，连啲汤渣都俾翻我咧，我闹爆你噶！ 得啦，我知噶啦，你走啦！嗱，仲有十二分钟巴士到啦，你去到街尾啦，识唔识啊？识唔识行啊？ 啦，知噶啦，我走啦 吓。好好好， 你自己小心啲啊！ 好好好， 有咩打俾我啦？ 得啦，我做嘢啦。 喂，你睇。今日咧由杂志出咗我访问啦，你睇咧，系咪啊？系咪啊？系咪啊？演得几好啊？系咪啊？ 你呢期好多宣传哦， 咁系啦， 你个 show 大卖啦， 应该咁忙啦，哇，咁大壶咩嚟噶？ 喂，汤嚟嘅， 汤， 我个妹煲嘅，啊，降火润喉， 润喉啊，喂，啱喎，喂，请我饮下，我啲保护声带噶，你明唔明啊？唱歌好紧要噶， 你饮还饮，你出去饮吓，你唔好阻住我散， 收到收到， 系啦，你我嗱你冇饮晒啊，你留翻碗俾我啊， 系，好正啊。 哎呀，好彩行快两步啊，争啲赶唔到架巴士。咦，家姐铺头门口嗰个阿叔边位啊？攞住我汤壶嘅，我仲饮埋我煲俾我家姐啲汤，做咩事啊？点解咁嘅？ 喂，边位啊？ 喂，家姐，阿霞。 咩事啊？ 我嚟问你啊，嗰、那个边个嚟噶？系咪你男朋友啊？咁老嘅，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你哋开始咗几耐？你唔翻嚟住，系咪因为同佢一齐？ 喂喂，你乜嘢啊？你讲乜嘢啊？ 我话我问你啊， 吓、 啊，琴日喺你铺头门口啊，有个人攞住我个汤壶饮我煲俾你嘅汤啊，嗰、那个猥琐佬啊，边个嚟噶？ 冇啊！我唔知道你讲咩，我瞓醒先再打俾你好冇啊？ 唔得啊！我而家净系想知佢系边个嚟嘅，佢就直接攞我个汤壶嚟饮汤添啊！鬼咁核突，嗰、啊、个壶我唔要噶啦，听唔听到啊？ 喂 喂喂！ 喂喂喂喂 喂喂喂！你咩事揾到我咁急啊？ 原本唱和音有个女仔咧，屋企有啲事，咁咧佢飞翻澳洲睇佢阿妈。我谂起嚟，我同阿 Jo 哥讲咗，佢话咧可以俾你试下。你唔系好中意唱歌咩？你帮我 show 唱和音啊，人工几好噶，我同你挥啊，好唔好啊？ 咪住，你停一停先啊！我依家慢慢开工，你知唔知？我边有时间唱啫？我要练歌又要排，咁我冇咁多时间噶。我帮你唔到噶，你揾个第二个啦。 我坚系你先帮你问。争取到咁好机会，你话唔要，你唔系啊嘛？玩嘢啊？ 喂咩啊？你好地地，你做乜嘢？唔恶啊你？我冇叫你帮我问，都唔关我事啊嘛？ 唔关你事，你咁讲嘢系咪好唔负责任先？唔怪得到而家嚟啫，你一事无成啊！ 喂，你边位啊？你无端端发我脾气，你中意点样嘅话，我唔会理啊！我中意点嘅话，又系我自己嘅事，冇人可以管到我、 啊。系啊，好想管你啊，巴闭啊，好。我费事理你添啊！我走啊！ 唉，点解会咁噶？点解当我要修心养性、要好好做人嘅时候，啲机会又偏偏出现喺我面前？唉，真衰啊！冇晒啤酒。 阿姐， 点啊点啊，我头先唱成点啊？ 喂，你唱得好好啊！你唱紧嗰阵啊，啲同学全部都一齐摁啊，仲有你唱完啊，个个都好大力拍手啊！ 啊，如果我赢咗嘅话咧，我想参加十八区业余歌唱比赛啊！ 哇，但系你出年中六、啊，你点参加比赛啊？ 我想唱歌，我唔想读啦。 哎呀，但系你读书成绩咁好，唔读会唔会嘥咗啲啊？同埋妈咪知唔知噶？佢知道啊，实闹你噶。 我唔理啦，我决定咗啦。 哇，家姐，我觉得你谂清楚先好 啲。我唔讲住啦，唔讲住，先冇错过，你陪我出，陪我出。 喂喂喂喂， 算啦，我都系死咗条心。 洗个面先，唉，在台上我觅理想，唉，要找到理想，一于要站在台上。 啊，唔该两个杯面。 啊，多谢。咩嚟啊？ 嗰日唔好意思啊，我有啲音唱唔到，我唔系叫发脾气咯。 两个杯面十一个四，俾咩？ 俾现金。 要唔要印花？ 要。 加唔加八蚊？有排朱古 力。加。 要唔要袋啊？ 要。 加一蚊。 一百蚊唔使找。 先生啊，对唔住啊，公司冇咁嘅规矩啊。 得啦得啦，咁公司有咩规矩？你有咩规矩讲晒俾我听啦，我跟晒佢好唔好？你做我和音啦，我觉得有你陪住我 OK 噶。今次阿叔好紧要，我真系好想你跟同我一齐啊！唔该你啊。 你讲完未？ 讲完。 我要将嗰啲货上架，唔该谢谢。 何素明，我问你最后一次，帮唔帮我上和音一次啫？帮我好唔好？ 唔好啊，我唔得闲啦。 得，我以后唔会再烦住你。系咁啦。 有冇搞错啊？真系走咗啊？其实。问多次，问多次啫，使死咩？唉，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刹都痴痴醉，谁又